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6:09啊！各位听众咧，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今日11月7日星期四，农历嘅10月初7嘅早上，继续咧都喺香港电台频道上面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啊！一齐喺星期四嘅早上做好我哋今天嘅工作。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每一个人成长嘅时候，都会有好多唔同嘅经历啊！呢啲经历咧，亦都会造就咗我哋一个人如何嘅品德，如何嘅性格。曾经有人话过，当一个人佢人性最丑陋嘅时候，就系喺无权无势、善良嘅人身上边不断去到指责人，去到揾人哋嘅好多嘅毛病，去到鸡蛋入边挑骨头。在有权有势的人身上，在他们的缺德上就会找他们的优点。是不是这样呢？你身边又会不会真的看到有些人的确在无权无势的人身上找很多不同鸡蛋里面挑骨头指责他，但是在有财有势的人的缺点上就会找很多的优点。如果是的话呢，其实希望有人可以纠正这一件事。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和事，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有一颗善良的心。成长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也是薪火相传的一群，将我们善良的心才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谁无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陈年千岁。年年跨过挫折后，默然回首，可说一生的历史怎会了无心趣？如带着残余顾虑，残余不满，残余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 听新闻，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我是白元浩小白，我会选择听晨光的原因，因为 KOL 系列有专家教路着衫、种花、行山。晨光交通天文台又有最新的交通消息。晨光大学又有汽车机械、中医学、营养学，仲可以了解香港文化风俗添。唔少得当日亲子百分百消失的地图，大助咪都会教我好多法律知识噶。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家明、Vicky、船仔。 晨光 Coffee Time。 6:16的早上啦，今日睇睇天气预测方面，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咧系清凉噶，日间大致天晴干燥，最高嘅气温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早上仍然都系稍凉噶，咁啊最低气温都会20度左右徘徊啦。咁啊日间非常干燥，周末期间云量增多，海又涌浪。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5。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记者报纸啦，咁啊，见到香港国际机场三跑系统啊，将会喺11月28日咧就启用啦。啊，到时咧就会连同啊，现时咧就正在运作嘅南北跑道，以及咧就系一齐咧就系编配工作嘅跑道啊。咁啊，将会咧有三条跑道咧就可以同时运作啦。咁至於擴建之後啊，咁啊喺 T2 客運大樓咧，就會喺2025年底咧就分階段咧就啟用噶咯，多咗一條跑道要兼顧啊！咁啊，機管局嘅咁啊，佢哋嘅一個人士咧，亦都喺度話到啦，形容現時嘅人手咧。可以嘅，咁但系绝对咧就唔可以用充裕去到形容噶咯，咁啊认为输入劳工计划咧就已经可以帮助航空业界咧就补充一啲较为基层嘅员工啦。咁啊机管局咧都会视乎未来大概半年嘅市场，咁啊航空公司以及咧就旅客嘅需要啦，咁啊有序咁样咧就释放三跑嘅容量噶。啊，机场目前一般咧就会利用新建嘅北跑道咧就做降落嘅，咁啊旧有嘅南跑道咧就做起飞。咁啊，启用之后啦，咁啊，中跑道有啲咩功能咧？咁样咁啊，有专家就话到啦，北跑道咧就都会继续沿用，就去到做降落嘅。中跑道咧就会代替南跑道咧就做起飞。好啦，咁至于南跑道咧就会采用一个混合模式。咁因为大部分啊货运停机坪嘅位咧，其实都系喺南边噶噃。好啦，咁啊，更加见到咧有财政司副司长啊，黄伟纶，寻日亦都咧就系喺一啲活动上面讲到啊，披露三跑系统啊，咁啊将会喺11月28日啊，咁啊启用嘅。咁啊，机管局咧随后亦都补充，咁啊扩建之后 T2、T2 嘅客运大楼就喺2025年底分阶段咧就启用啦。其实可以令到整个香港嗰个嘅机场个运作，应该咧都系会更加畅顺噶啦吓，可以有更加大嘅载客量。咁啊，机管局最新嘅预计，全年总客量就只有6000万人次。 距離咧就知一客運大樓可以處理嘅8000万人流咧，就仍然有距離嘅。咁啊，相信亦都係有信心。咁預計三跑每年可以處理1.2亿名嘅旅客，以及1000万吨嘅貨運。所以你即係聽完啲數字，都會知道多一條跑道嗰、那個容量咧多咗好多啊！所以咧就最緊要咧，繼續做好佢。跑道咧就已經隨時 ready 噶啦，11月尾嘅時間咧，咁啊到時有更加多嘅數字可以話翻俾大家聽，到底喺個進步上邊咧，到底係咪好似預期一樣咁好呢？跑道咧都有第三條啦，人生亦都係一樣，係周吉佩第三人生。 细细个学接纸接出未来，望大世界似飞机向大海。垂头又丧气，大概明白到意料有之外，几多哭声高飞，真是又回来。又过一关，像脱胎看清沧海。历尽拼搏，跳出重重障碍，飞越到围墙以外，飞机无人却越过海，无遗憾旅程，人此生都变改。一直顽固似飞机，再次高飞，起起落落，碰碰，一生中力奇。至不死，想起我年少那不羁，从来不飞。花我不生的力气，飞高高低低心不死，前没去路我明我路，这生的传奇。再找我的未来，望大世界，眼光完全打开，知天命人全无挂碍，天空似镜，犹如见万个海，潮流内旅行，而想今天再开，一直顽固似飞机，再次高飞。 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继续都系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4%嘅早上，咁天气咧都系干燥啊！突然之间谂翻起天气干燥，如果落雨嘅话，的而且确会系几舒服嘅。啊，落雨之后，有啲人就会觉得好，有啲人又会觉得唔好。同样。 咁啊，可能落完雨之后，一批人佢哋望上天睇到嘅系彩虹、蓝天同埋白云；另外一班人佢哋低头睇到嘅系淤泥积水，觉得好难受。你又系边一种人呢？生活往往都系喺美好同埋痛苦之间并存。其实只要有爱嘅话，我哋抬头看天就一定会望到好嘅将来同埋好嘅盼望。有阵时我哋做事都应该要有准备，有方向。如果你想自己好多方面都做得好嘅话咧，尝试一下改变自己嘅气场。改变咗我哋嘅气场嘅话，有人话到附近嘅环境亦都会改变，运气亦都会改变，而命运亦都会改变。其实只要内心善良、柔和、宽厚，我哋好多时都可以将自己想做嘅事情慢慢做得好。人生就系有舍有得，有啲咧就系唔舍得。生活上边可能我哋都有太多嘅苛求，又或者我哋每一个人特别住喺都市入边咧，都会觉得好多嘅沉重嘅负担。其实只要心入边有阳光嘅话，落雨唔一定咧就净系望住地下嘅淤泥嘅，可以望上天空嘅彩虹。落雨亦都有一种嘅浪漫喺度。心入边可能系落雨，但系晴天其实亦都系一种嘅帮忙，可以令到我哋嘅心入边有更加感动嘅一刻。只要有住强大嘅心灵嘅话，又或者在你身边有很多亲爱的朋友支持住你，亲爱的家人继续爱你，咁相信遇到任何问题亦都可以用最好的方法去慢慢将它解决。咁祝你有好的一天。 加倍紧张筹备着明天要见，会像旧日自然抑或是无言，问你的爱情发展，工作会否要彻夜，愁操则未能眠，散失于流浪地球的旅店，追究期待兴奋像以前，分叉了的时间线又重新为你我牵线，差点忘掉人会改变，努力排练若然一日能遇见，说很想念你今天已经在眼前，像昨天，今日还相信吗？回忆可感动变迁，为团聚于某日某年，用离开来验证挂念，面容语气难控制，怎么跟你讲很久不见。相遇留伏线，会分开或结识都也许是偶然，亲爱的能否亲爱像昨天，今日还相信吗？回忆可感动变迁，为存在于某日某年，用离开来验证挂念，面前有还有我，彼此都眼前，亲爱的能否亲爱像昨天，生活如风似烟，令人生后错见面，在眼内千语万言，将一哭一笑长演，反应熟悉吧。逢场初见，未敢拥抱吗？ 一首歌曲嚟自陈慧娴，《给亲爱的亲爱》。出面继续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5%。时间嚟到早上嘅6:30啊，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根据现时预测，位于吕宋以东海域的超强台风银杏将在今晚至到听朝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并采取偏西方向移动，横过南海北部。天文台又说，受东北季候风影响，银杏进入南海后的路径和强度存在变数。虽然银杏的环流较为细小，但在东北季候风和银杏的共同影响下，周末期间华南沿岸海域和高地风势颇大。天文台会视乎银杏和珠江口的距离、强度转变和本地的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稍后至到星期六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美国大选投票结束后第二日，落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在华盛顿特区的母校霍华德大学发表讲话。贺锦丽说，这一日他感到很充实，并对支持者对他的信任表示充满感激。虽然今次选举的结果不是他所希望或者争取，但他呼吁支持者永不放弃，要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贺锦丽又说，理解支持者的感受，但他呼吁大家接受选举结果，并透露他致电祝贺对手共和党的前总统特朗普当选时，承诺会帮助对方和他的团队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权力交接。贺锦丽亦感谢家人、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以及他的竞选拍档沃尔兹和他的家人。他亦感谢竞选团队和义工的付出，并指参与今次竞选让他感到非常自豪。德国总理索尔茨说，已经解除财长林德纳的职务，理由是双方已经失去信任基础，令合作变得不可能。索尔茨又批评林德纳是为自己所属的自民党而不是公共利益服务，强调任何人加入政府都必须采取负责任和可靠的行动，并必须愿意为了所有公民的利益作出妥协。索尔茨说，会要求联邦议会在明年一月对政府举行信任投票，今次投票可能会触发德国在三月举行大选。位于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巴勒贝克市星期三遭到以军大约20次空袭，当地官员说空袭造成至少30人死亡、35人受伤。首都贝鲁特南部市郊当日亦遭到以军多次空袭，以军指目标是真主党的指挥中心和武器储存仓库。黎巴嫩卫生部门说，自9月23号以来冲突升级以来，黎巴嫩已经有超过2600人死于以军行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雨，朝早稍凉，日间大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朝早仍然稍凉，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日间非常干燥，周末期间云量增多，可有涌浪。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粤港澳大湾区是发展的新年代， 无论是升学、就业、创业以及创新科技、文化创意、金融、航运物流、专业服务等范畴，都为年轻一代带来无限新机遇。 梦想可以跨过地域，创意可以超越空间， 机会 当然要好好把握。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网址 bayarea.gov.hk。 喂喂喂，各位同学仔，你哋准备好未啊？我是 DJ on air。 做 DJ 要有口才、急才、天才，到底佢哋有冇咧？ 我是 DJ， 全部入围嘅学员，除咗会上堂学习广播理论，而家将会接受一个最直接嘅全方位大考验。我是 DJ on air，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密切留意。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记住这一分钟，我们就是一分钟的朋友。曾经有一份至真的爱情。 喂喂喂，健威健威，你做什么在这里？ 我在这里背电影对白的嘛，你见不到的吗？ 那为什么先？ 为节目要理由的吗？ 不用的吗？ 要的咩？哎 ，OK， 听实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等我话你知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船仔。 早晨，早晨，六点三十七分的早上，外面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5%啊，哇，都几干，55%，仲干咗前几日感觉。大家记得饮多啲水啊！一朝早起身咧，今日咧都系真系 feel 到阵阵嘅凉风，咁啊23度嘅气温，饮翻杯暖水，一朝早咧就可以哇叫醒你啦。这个时候梗要找你，六点钟已经回到嚟直播室同大家倾偈的小白啦。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早晨啊。嗱，我知道咧，你都系好中意动物啦。你平时咧，除咗即系叫做喺你屋企接触你嘅狗狗之外咧，你最容易接触到动物嘅地方喺边度咧？ 屋企附近接触其他人嘅狗狗。咁系嘛？唔系咩？ 都啱嘅。 系咯。仲有大埔墟嗰啲猫猫咯， 哦系啊， 系啊， 大埔咧，好似周围都有猫猫， 周围都系啊，成日行去巡视业务咁，你觉唔觉？ 系啊，仲要越嚟越多喎。咁、啊、但系大埔嘅街坊又系好中意猫猫， 系咯、啊，同埋我成日都见到有好多人喺度影相嘅，即系都系影啲猫猫，系啦、 啊，即系特登过嚟大埔，好似寻猫之类咁样咧、啊啊。我自己都比较中意系行喺屋企附近咧，睇下啲雀仔啊。 嗯。 唔知點解咧，可能我哋都係住啲叫做即係鄉郊啲嘅地方啦、 嗯， 總係會見到啲市區好似見唔到嘅雀仔咁樣、 哦。 其實我哋都係市區噶啦，算係。 市係啊，而家係市區，係市區啊。 但係你都係會見到好多形形色色唔同嘅雀，我噏唔出佢個名字。 即係小白鹭嗰啲咯。 咦咁似你嘅？ 系啊，小白路嗰啲喺广福道嗰度咪好多咯。 哦，系啊，系啊，有好多人影相噶嘛。 哇，嗰度真系犀利啊！嗰度系全香港其中一个最多可以观鸟嘅地方，但系喺马路上边， 系喺隔篱。 系啊，咁当然我行嘅时候。由於見到地下都好好多， 好精彩噶嗰度。 咁所以我咧一路行嘅時候，我都會望上去先，睇下有冇嘢跌緊落嚟。 我 睇下有冇空襲。 我直情唔行嗰條路咯。 我會行嘅。 我會行對面嗰條路。 因為嗰條路有球場。 哦，明白曬啦。 係啊， 係啊。嗰個位置係。 咁又有巴士站咧嗰度。 所以我咪行對面咯。對面係巴士站嚟噶嘛應該。 啊對面唔係夠球場嗰邊都有巴士站噶嘛，出吐露港方向嗰陣時，廣福道嗰度。 我會寧願即係行對面，然後過條馬路咧、 哦， 即係隔，我想繞過佢啊！中頭獎好似呢種頭獎唔係幾好啊！有啲太激動啦！你睇下嗰笪地，嗰笪地係成笪地都係一笪笪白色嘅，啲、 啊、 葉咧。 係啊。 其實好精彩， 同埋其實沙田城門河一帶咧，我覺得都好多好、多雀仔會喺度休息嘅。 係啊係啊係啊， 係 啦、 啊。咁我亦都有見到好多。咁如果你話港島嗰邊，咁當然你話銅鑼灣又嗰啲真係太市區啦。咁啊唔係話咁多嘅。咁但係的而且確挨近薄扶林嗰度一帶咧，其實亦都多翻好多嘅動物。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个自然环境靓 啦。 另外一个方面咧，如果真系叫做想睇啲特别啲嘅动物啦，咩长臂猿猴咧，即系有啲特别名称嘅动物咧，咁梗系要去动物园啦。 系啊， 咁香港就可能去下动植物公园啦。如果系想即系比较叫做亲民啲嘅方法嘅话，再唔系咧入嗰、那个主题乐园睇咧，都其实几开心嘅。咁但系你譬如你去到外地，你会唔会特登去搵啲动物园去睇一睇？ 会，如果同小朋友。去旅行的话都是会去动物园的、而且是其中一个会去的地方。 但如果是没有小朋友呢，因为、小朋友就是当然要去啦，即是给他们亲近一下动物、或者小朋友见到动物都很兴奋的。但好像大人又不是真的个个特登会去找动物园去咯。 哦，那可能是的。 应该 是。 如果 我自己一个人去的话，我就真的不会去动物园。 是不是 啊但 我记得我小个呢就會去好中意去嗰個動物園，係譬如新加坡嗰個動物園啦，係、啦，嗰度又有大笨象啊咁樣，跟住佢有個夜間動物園嘅，嗰個我就冇去過。 哦，咦，我真係冇喎。 嗰個冇去過，專係睇嗰啲夜晚啲動物嘅，係、啦，咁、嗰個冇去過。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有小朋友咧，就真係去到邊都會揾翻當地嘅動物園去到睇嘅。 開心嘅。 係啊，咁有啲動物園有主題喎，佢都幾得意喎。係 啊 係 啊 係啊。例如一啲係專係睇一啲。在纬度比较北的动物嘅，即系比较冻嘅动物嘅。咁、当然啦，除了就系北极熊之外啦，咁佢哋嗰个企鹅亦都好出色。佢企鹅就唔系一个企鹅馆入边嘅，企鹅馆当然有企鹅啦，但系佢去到够冻嘅时间咧，即系已经落雪啦，够冻啦，跟住佢就会安排咧，动物园入边有一条路啊，有一条路，跟住咧就会围咗佢嘅，系啦，然后就佢就唔系话真系围晒板嘅。佢都係拉條繩咁樣嘅，就好似銀行排隊咁拉條繩咁樣嘅啫。咁、就大家就唔好行我嗰條路啦。跟住去到幾多點嘅時間咧，就會安排啲企鵝咧就有個巡遊嘅。 哦，係啊。 係咁啊，一路行嗰條路。 我有睇過嗰條片啊，好得意。 咁我都有睇過嗰個企鵝巡遊啦。 即係真人睇㗎。 係啊，我喺嗰度咁樣睇啦。咁、我覺得係得意嘅。咁同埋佢有好多譬如嗰啲狼啦，即係跟住又有啲北極狐狸啊呢啲咧。其实都几多嘢睇嘅，即系我觉得睇翻唔同地方嘅动物，譬如非洲，你又有非洲象， 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狮子咁样，咁所以我觉得系真系系多嘢睇，睇动物都多嘢睇， 都多嘢睇，或者睇海洋生物咯。呢、這个香港其实真系做得都相当出色咯。 系啊，系、 我自己通常即系可能因为我譬如玩嗰个主题乐园咧，香港嗰、那个咧，因为我唔玩机动游戏嘅，所以我永远净系去嗰个主题乐园 水族馆啊嘛。 因为系啦，就因为有水族馆。 成只蛋嗰个，而家嗰个叫咩啊？佢个水族馆 系咪海洋世界？ 海洋馆定唔知咁样系啊？ 唔系好记得。 因为佢有几个嘅。 系啊，因为佢有唔同地方有啲，我记得有一个系专睇中华蚕加鲨鱼嘅。然后有一个馆有一睇企鹅啦。然后有一个馆真系就最大啦，咁样就睇晒唔同嘅海洋生物，又有海龟啊，然后又有海星啊，我记得可以摸海星嘅。 系啊系啊。 系啊，咁嗰个自己就觉得。都幾開心，即係睇完香港之後咧，你就覺得、香港已經做得咁好啦。然後你再睇下其他人咧，你就發現， 香港咧又近我啦，又做得好啦，即、 啊、 我就会好开心，即系香港真系做得唔错、 啊。香港都做得好精致 啲嘢，真系几出色。咁但系咧，原来喺即系最近啊，内地咧有一间新嘅水族馆就 系咪小梅沙嗰个嚟？ 唔系盐田区。 系咯系咯，即系小梅沙系啊， 唔好意思啊， 小梅沙盐田嗰度嚟 噶。哦，系喎系喎系喎系喎，即系嗰个咧就开业啦咁样。咁啊，话说咧就都犀利噶，佢喺十一长假期开噶，即系上个月咁样。 佢系我觉得睇过啲报道话佢系中国最大系嘛，定系定系江南最大？ 即差唔多啦，就话自己系最大，然后咧又话有鲸鲨睇嘅，咁、因为鲸鲨咧，大家都知啦，好难先有一条噶嘛，即系会好大条，然后全球最大型嘅鱼类嚟噶嘛。 喂，而家其实都几多动物园或者水族馆啦，都有鲸鲨。老实讲， 嗱，神奇个位置就嚟啦。而呢一间鲸鲨咧，原来唔系真嘅鱼嚟噶，佢系一个佢话用咗过100万人民币制造嘅机械鱼。 哦， 咁但系咧。佢冇同啲遊客講，啲遊客就一心諗住去睇呢一條嘅鯨鯊。 唔係，我呢件事係真噶，真係機械嚟噶。 最尾就發現原來係機械嚟嘅。 嚇， 係啊！咁之後啲遊客去到就話：，哇，點解咁樣嘅？因為其實佢票價都唔算平咯。 嗯， 見到佢都成280蚊港幣。 嗯 咁、大人啦、啊，小朋友就150蚊啦。 嗯， 咁呢個就150蚊就係人民幣嚟嘅咁樣。咁佢就話啦，其實咧去到就發現條鯨鯊咧，原來係人造嘅。 嗯， 咁就有好多人去到即就話，梗係嗌回水啦。點解同我想象中嗰條唔同嘅？咁但係咧，其實就呢一個場館就話，因為原來而家鯨鯊咧係絕對唔可以再買噶啦嘛。咁所以咧，佢就話啦，亦都希望咧，即係俾大家睇到。於是就決定用過百萬咧嚟整一條機械咁嘅鯊魚出嚟。唔係鯊魚 ，sorry， 係鯨鯊嚟嘅。佢唔係真係鯊魚，係鯨鯊嚟嘅。咁佢哋就所以就話，其實有啲人就話啦，當然就話，哇，有冇搞錯啊？假嘅，有冇搞錯？咁、但係其實有一部分人就覺得都唔係啊，因為 at least 其實你有少少叫做保護動物噶嘛，即係你起碼你俾翻啲真嘅鯨鯊、野生嘅鯨鯊喺個大海嗰度生存。 所以佢哋嗰個 concept 咧就係佢又俾到你睇，但係佢亦都唔需要牽涉到好多有關於動物保護嘅嘢，係啦，即係會唔會虐殺佢，會困住佢咁嗱佢你一樣可以喺呢一條機械魚嗰度做到好多教育嘅咁樣。咁呢個角度嚟睇，我又覺得又唔係話錯得曬嘅，好老實講。 係咪啊？所以嗱，但問題係，如果佢一早同咗你講咧，我又覺得 OK 嘅。 冇錯，如果佢個標榜，佢買嗰個標榜就係話，如果我哋呢個係真嘅，咁我就覺得唔啱啦。但係佢又可能佢從來都冇講過咯，咁啲人就會覺得佢好似係隱瞞咁樣咯，可能係。 或者其實大家冇諗得咁深入啊，即係其實係咯。如果嗰個動物園其實一開始同人講其實呢條鯨鯊都會值得睇，因為其實一條機械鯨鯊我都冇見過。 係咯。 但係 機械鯨鯊我真係冇見過。係 啦， 其實反而係因為佢而家機械鯨鯊，我有興趣去睇添。 係咪啊？因為其實佢用過百萬人，而且咁睇張相其實都幾真嘅。咁當然可能你真人去睇啊，你又唔同。 咁佢有其他魚噶嘛？ 係嗰啲魚係真嘅。 哦 okay、 其實咁樣咪幾好咯？你真假咁樣混埋一齊，因為同埋佢有美人魚噶嘛。佢有美人魚表演嘅，但當然我唔知係咪條美人魚會喺條鯨鯊隔離啦。 我都有睇過啲美人魚表演。 係啦，咁當然我就唔知道嗰條美人 魚。但唔係呢個水族館嗰度。 我諗啊，如果佢真係嗰條美人魚，唔知道會唔會同嗰條機械鯨鯊一齊？其實我都幾搞笑。 我咪 send 個條片俾你睇，話有個美人魚，唔知喺邊個水族館個表演嘅。 哦。 跟住咧就因為嗰位女士表演嗰位美人魚女士咧就 棘實咗嘛， 棘住咗。跟住佢就即刻除咗 嗰個套， 嗰個鯨就蛙式游翻上去，個喜感好大。 係啊，嗱呢啲咪幾好睇。咁所以如果嗱，當然啦，都唔係話都明嘅。如果真係去到嘅時候見到條假鯨鯊係有啲驚訝嘅， 係嘅。 但係如果佢一早講咧，其實我覺得可以去都無妨啊。 是结果跟原因，引力带动八火星球都接近，一转眼散失没回音。回望地球这些年，意外生命好相见，罗曼蒂克那么短，爱与恨循环实践，善恶交叠千万年，当轨道转变，连心都不见。八个少女看不透，你我成团飞梦，圈中千亿火星斗，随着公转消耗，神光中气温那么高，船一圈已归零，岁月算到寻觅一丝光线，回旋来合拍，我将一起吹奏证明一切，难不倒梦与想不可以推倒，吸取宇宙智慧轻轻细数成长的苦恼，银河漫游两光年，自转出十种挑战，红黄蓝绿绿成长的血流，朝生星光不甘即碎片，宇宙再重组，相信世界也一定是著庆典，共同中起舞，八个少女在一起探险，继续探讨，你你我我已相约在期，同爱同是重要的元素。 不知道你的人生有没有充满奇异点呢？好，这套的新作品《灵魂奇异点》。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好啦，咁啊 KOL 系列咧，咁啊因为即系又要抱歉啦吓，咁啊由于咧阿海咧亦都系即系出外公干嘅关系咧，咁所以咧亦都系需要重缺一次嘅，咁啊下个星期咧又再次同大家见面。喂，之前咧咁啊见到亦都有一个嘅活动咧，咁啊举办嘅，咁啊举办咧就系渔护处嘅， 系 渔护处推出咗一个咧就叫做发现红花岭郊野公园嗰个远足比赛，其实都成个星期之前噶啦，咁啊我都几觉得咧系几好。第一，红花岭郊野公园本身有一个新的郊野公园，位于的位置就是在沙头角那边的，是的，如果 有去过的话，当然也知道它最出名的其中一个位置就是、当然就是这个莲麻坑，莲麻坑的位置里面有一个大家都觉得是很特别的蝙蝠洞，是的。 哇，我的蝙蝠洞里面是不是还有蝙蝠的？ 很多地方都有蝙蝠嘅，但系又唔、哦、 会见到咧，应该 唔会大家想象入边咧系哇，咪净系蝙蝠入边嘅一扎蝙蝠飞 入，行入去 唔会 飞出嚟， 唔会系嗰啲咩几百只蝙蝠飞出嚟咁样嘅。反而你话，譬如有阵时候你新界嗰啲地方咧，你真系马路嗰度行一下，你都见到你肯望上个天嘅话咧，你发觉有阵时候飞下飞下嗰啲咧，唔系飞蛾，唔系雀仔，系蝙蝠嚟嘅。 即其实是小小只的， 是啊是啊， 冇我哋想象中咁大只， 是啊，冇你想象之中，唔系即系成日雀咁啊飞过， 是啊，我成日都以为是， 唔系噶， 即系好似Batman 咁， 好多都是很小只噶咋，系啊系啊，咁、啊、你一睇你就知道，其实有阵时嗰啲系蝙蝠，不过大家是冇留意嘅啫。咁嗱，睇翻啦，红花岭郊野公园喺2024年3月咧就已经有噶啦，即系正式出咗世噶啦。咁啊，亦都会系喺呢个10月2日举行咗呢个开幕礼啦。咁所以都几值得推介俾大家嘅。咁渔护处亦都推出咗一句发现红花岭郊野公园个远足挑战。之前嘅时候，咁佢有几个打卡位嘅，咁啊沿途增设8个打卡位，咁啊等大家一路行呢个郊野公园嘅时间咧，咁就可以一路去到咧就打卡。咁佢当然啦，如果你系参加佢呢个活动，咁当日咧就会叫做有翻啲纪念品俾大家，纪念杯垫啊咁样啦。咁但系如果咧，你又唔係參加比賽或者而家先知道嘅話咧，咁其實我覺得跟翻佢嗰個路線咧，一路行一路揾下啲打卡位，其實都幾好嘅。嗱，佢咧就話到要用5个钟头先至可以一口氣行完呢個紅花嶺郊野公園以及蓮麻坑郊遊徑，係啦。 但難唔難行噶？ 佢整完之後咧，其實就唔算係好難行。原本咧、我就知道近蓮麻坑嗰度一帶咧，其實佢。有啲位啊冇欄杆嘅，咁的而且確咧就容易發生意外，特別係嗰啲近蓮麻坑頭先提及個蝙蝠洞一帶嗰啲位咧，咁由於佢冇欄杆啦，咁所以咧有啲人又諗住探秘一下嘅時候咧就冇咁睇清楚，就容易踏空，就唔知道原來哦原來呢度個窿喎咁樣， 係啦， 係啦，咁所以而家咧就安全咗好多啦，咁政府就整翻曬嗰啲安全嘅設施喺度啦，咁啊等大家就正正式式加入公園，大家都知道其實佢就係安全噶啦，咁可以去。咁佢亦都有話到嘅喎，咁啊除咗大家係可以沿住佢嗰個路徑，即係譬如淡水坑巴士站開始起步啦，然後咧亦都係不斷跟翻佢嗰個嘅叫做郊野公園嗰個路線順路咁行嘅話咧，就係可以行得曬。咁啊應該咧朝頭早10:30起步啊，下晝咧就應該會喺打鼓嶺分區12號景崗。等上呢一個59号 K 小巴，即3:30左右咧就完成咁樣嘅， 係 係啦，中間就去咗好多唔同地方啦，亦都有去過嗰個葉定氏故居啊，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即係都有啲歷史文化嘢睇。 哦，咁幾好喎、啊，又有歷史睇啦，又有蝙蝠睇啦， 係啦。咁佢亦都話到啦，如果大家行，由於呢紅花嶺郊野公園近邊境一帶啊、 嗯， 所以嗰個手機信號咧會比較上差嘅。咁有啲建議，我覺得都幾好、啊。你揾幾個朋友去之餘咧，最好問清楚幾個朋友，到底大家嗰個手提電話個供應商係咪同一間？咁、如果係有幾間唔同供應商嘅話咧，咁行嘅時候咧就會安全好多啦嚇。 係，咁大家記得留意住啦。咁另外咧，香港電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話台將會分途廣播，普通話台會有好聲音樂，晨光第一線依然會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噶。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 早晨，早晨，早晨，七点零八分嘅朝流早咯，各位听众早晨，晨光第一线又来啦，又嚟啦。好，咁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咁一齐望一望咧，就有啲射击练习通告。咁啊，讲到咧，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船仔都喺度， 阿峰都喺度， 系啦，大家都喺度。啊，突然间又谂翻起咧呢个头先个射击练习咧。记唔记得啊？ 系 我有冇分享？我有啊有啊，我有讲过有一次我去个朋友屋企咧，咁佢就 正直 就系住喺呢一个呢一个嘅练靶场附近嘅。 我冇听过 射靶场隔离嘅， 系 啦。咁嗰阵时就真系正直咧，就见到呢一个红旗就正在悬挂。咁啊，夜晚嘅时候我又八卦，又走去望一望，又见到红灯啊，真系正在悬挂。系啦，咁 你夹硬押韵嘅？ 唔系啊，咁嗰阵时去睇嘅时候，因为我读啊，成日读啦。咁但系 亲身经历， 亲身经历系真系好唔同。亦都有问翻我朋友啦，咁有冇声噶？有嗰阵时都会听到啪啪啪咁嘅声嘅，系啦。咁所以嗱，而家 其实唔知咩？唔知嗱，呢啲应该系俾警务人员练定咩噶？ 可能系警务人或者军人咁样咯，系啦。 哎呀，我好想，其实我好想试下一次啊。 吓，咁你咪去翻一个旅游又好，边度都合法嘅地方嗰度就试一试咯。 佢好似咧喺苏屋村嗰头咧，好似有一个系可以 合法 俾你报名，系啦，学习嘅。 系啊，我记得，我知道香港系有噶。 因为我细个去过一次，系啦。 咁你有冇射啊？ 试过一下咁咯，跟住就冇再报。 一个后坐力系咪即系？ 系有嘅，系真系有嘅。但因为我哋嗰啲枪都系气枪，即系佢都唔系真系军人，系啦。咁但系有个类似嘅感觉咁样咯。 差好远喎！我兴奋咗一下， 你试下气枪先。 我都系兴奋咗。 我兴奋咗噶。 你试完气枪再，睇下有冇机会可以试下真枪。 好，有机会试下，有机会试下。 杀咗个 唔该，唔该阿峰啊，唔该晒。未走住，讲下呢一个交通消息先，阿峰。 好，咁现时咧，隧道情况方面啦，咁狮隧九龙嘅方向入口就开始车多噶啦，咁其余各区隧道都仲系畅顺嘅。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桃园围车多，就排到去近福亨村。咁另外提翻大家就系青屿干线系有道路工程，现时九龙方向青马大桥桥面嘅位置慢线系有工程噶。咁现时青屿干线下层嘅行车道就开放咗俾驾驶人士。咁另外较早前屯门嘅梁德街爆水管就已经处理完成，梁德街近镇环路全线系解封，镇环路嘅车辆现时系可以左转入翻去梁德街。咁另外提翻大家就系沙田围路嘅水管急收仍然系处理当中，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角街嘅慢线系需要封闭噶，咁驾驶人士留意翻啦。系啦，咁 都一段时间噶咯， 系啊，冇错啊，系啊，其实佢有啲系真系处理得耐嘅。 佢影响大唔大？其实晏昼嘅时间都 还好，系啦，还好。 OK， 因为嗰度都唔算系大路， 系咯， 即系虽然沙田围路大家都知道，但系唔算系真系好主要干道。 嗯， 系啊，咁所以就 OK 嘅咁样。不过住附近嘅朋友就要留意翻咯，或者系可能兜开附近嘅司机咁样。 嗯，系啦，咁大家留意住啦。咁你话行上车龙嘅，譬如狮山隧道，咁我见到今日嗰个车龙亦都比平时就长咗啲。咁啊，屯门公路嗰度咧就好似比平时畅通咗咁样，系啦，就系咁样，咁啊， 佢前面畅通咗少少， 系啊，真系前面畅通咗少少，哦，几好咁样，系啦，咁啊，大家都系啦，揸车嘅时候最紧要咧就系集中精神， 系啦， 咁啊，叫做一个安全车速啊，系啦，咁啊，唔好谂住贪快， 即系如果你要知道啲交通情况嘅话，就去听我哋咯， 系啦， 冇错，卖广告先 a 啱啊，黐住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啦，有阵时睇地图未必净系真系准晒啊，吓，咁啊，有阵时即系你见到车多。但佢仲喐緊嘅，其實你都唔知道。 係、啊，梗係啦，我哋有車 cam 喎，係啦，佢叫車 cam 喎，叫閉路電視係嘛？天眼， 天眼 係鏡頭，鏡頭 係啦，其實嗰個鏡頭都唔係淨係我哋睇嘅，其實廣大市民都可以睇，只要大家肯俾心機喺個 app 嗰度撳都睇到嘅。 佢有手機 app 同埋有網上平台， 係啦，冇錯。 不過揸緊車就唔好睇咯， 揸緊車梗係唔好睇啦。 叫侧边嗰个睇，梗系话 叫 侧边 嗰 个 系啦， 系啦，系啦。好，咁啊，交通方面有啲咩同我哋讲下咧？ 嗯，提翻大家咧，就系因为呢两日公布咗，咁就系嚟紧咧11月17号，即系过多一个礼拜嘅星期日，系啦，咁就会有呢个长者日。 哦， 系啦，咁咧长者日咧，佢就会有啲唔同嘅交通优惠，提翻大家。嗯，系啦，咁咧就佢就系11月17号啦，咁就可以提早安排定嗰个行程啦，就系咧佢有免费嘅乘车优惠啦，咁就 系 咧你如果有落油卡、有长者八达通或者系你个人嘅八达通拍卡咧，咁佢就可以免费去乘搭，即系你要长者啊，65岁以上啊，咁咧就可以乘搭呢个港铁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系啦，咁咧、 哦、 但佢又唔系全部都有嘅，即系譬如机场快线啊嗰啲、东铁线嗰啲，系、啦，平时有时冇嘅，咁佢都系冇嘅，系、啦，咁佢有咩系冇咧？机场快线、东铁线，咁啊来往罗湖同落马洲站嘅过境个车程，然后咧高速铁路即系高铁都系冇嘅，系、啦，咁但系咧如果你系搭即系长者北上嘅话咧，佢都仲系可以悭翻香港境内嘅4蚊，系、啦，咁啊只系罗湖落马洲嗰段冇咗啫， 系明白。 咁另外咧，如果你係搭東鐵線嘅頭等咧，亦都需要額外支付翻個車費嘅，係、啦，咁佢就唔係免費嘅，係啦，咁咧只要你出入港鐵站同埋上呢個港鐵巴士嘅時候咧，你去拍卡啦，咁佢都記得要拍卡，係啦，唔好唔拍卡入去，係啦，只要你拍卡，佢都係唔會扣你車費嘅，係啦，咁你嗰張譬如落油卡啊或者長者八達通咧，佢、有記認噶嘛，係啦，咁所以咧入去嘅時候咧，佢會記認到咧，咁佢就唔會扣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用一啲普通嘅八達通咧，你照入去咧，咁佢都會扣嘅，因為佢冇識認嘅。 係啦， 係啦，冇錯。咁另外除咗港鐵之外，其他嘅唔同嘅即係公共嘅交通工具， 巴士 係啦，巴士都會有嘅。 嗯， 係啦，九巴方面，九巴咧基本上全部全線佢都係免費嘅。 哦， 但係有幾條路線提翻大家，有幾條係冇嘅。 例如咧， 係啦，例如就係 P960 就係兆康站。去会展站 系 啦 P960， 然后 P968 就系元朗同铜锣湾，系啦，咁同埋一条叫做 HK1 就系观光巴士嚟嘅，系啦 HK1， 咁呢三条啫，其他都有嘅， 哦， 系啦，咁城巴都会有嘅，城巴就冇讲到明边条系冇嘅，咁应该全部都系有嘅， 系 啦，咁都系拍卡啦，记得九巴、城巴都系要拍卡上去啦，咁然后就有新大屿山巴士，亦都系拍卡上去就可以啦，咁然后渡海小轮啦，渡海小轮都系嘅，咁但系咧渡海小轮有少少唔同，佢就唔系拍卡嘅。佢就要展示證件， 哦 ，OK， 系啦，咁佢呢個就唔係拍卡噶啦，你去到閘口嗰邊，你去展示翻個證件俾相關嘅工作人員睇，咁佢就會放你入去噶啦，系啦，咁另外就 一張卡出嚟咁樣同個 係啦， 嗨， 耶，我入去啦， 我係長者，我係長者， 我入去啦， 咁另外電車都係嘅，電車都係展示證件就可以啦，唔使拍卡， 係 啦，因為電車佢嗰部機，佢部收錢嗰部機咧，佢適應唔到， 係 啦，咁所以嗰個咧佢都係展示證件啦，咁另外纜車都會有嘅，即係山頂纜車嗰度。 哦，缆车都有呢个几好、啊， 系啦，山顶缆车佢都会有嘅，嗰个服务就系拍卡，都系拍卡就可以啦。 即系都系山顶缆车都唔使钱啊？ 山顶缆车唔使。 哇， 呢、這个几好、啊。 但我记得佢某一段即系上到去最顶嗰度系要嘅，但系佢即系正常嘅山顶缆车系唔使嘅。系啊， 个意思系即系嗰日长者系可以上到最顶噶嘛？嘛， 佢有个叫做唔知咩428，即系总之一段系特别嘅路段嘅，系啦，嗰段就要咯。咁但系其实正常嘅山顶缆车系唔使。 咁如果我长者想上太平山顶观光，咁使唔使俾钱噶？ 佢嗰段就要嚟。 哦，即系都有一段要俾钱嘅， 但系平咗好多。 系啦， 明白明白。 系啦系啦。咁所以详情就要睇翻即系唔同嘅服务机构，系啦，佢哋自己会有公布嘅。系啦，咁另外至于即系你话除咗系搭车之外啦，唔同嘅地方玩嘅食嘅都会有优惠嘅。咁但系嗰度我就唔详细讲啦，因为唔关交通事嘅。 系啦， 交通就方面就系咁样啦，我都谂紧会唔会带啲屋企人出去， 梗系要啦， 因为我爸好似未够65，好似60几咯， 吓 系啊，咁就啱啱争少少 啊，系唔系啊？你都应该同屋企人出去啦。 不過平時翻工啊，未必成日得閒，就真嘅。 係咁啊，所以更加嗰一日就要同屋企人出去啦。 所以咪預早計劃定咯。 係啊，預早計劃定啦。 今日講17号先係。 係咯。 係啊，不過即係唔係長者隨時都可以去啦。係啊，咁長者就可以，因為有優惠嘛。咁就梗係嗰日抵啲啦。咁 係啦，咁啊，長者如果就想用下呢一個優惠嘅話咧，咁啊，不妨咧就可以試下諗下嗰一日啊，到底係可以去邊度玩啊嚇。 係啦。咁你带屋企人出去又得，屋企人带你出去又得， 系啦， 系啦， 就系咁啊，得咗啦， 冇错， 系啦，咁啊一齐出去玩啦吓， 系啦， 好啦，唔该晒阿峰， 唔该晒， 唔该晒， 咁啊同大家睇一睇天气啦，今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 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朝头早仍然稍凉噶，最低气温大约喺20度左右，日间非常干燥。周末期间云量亦都增多，海有涌浪。出面嘅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低同埋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噶。 晨光第一线， 星级主持，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晨光大学， 好啦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19，咁有我哋嘅晨光大学啊，唔好意思啊，各位听众啊，听多咗少少背景音乐，因为咧就接驳需时嘅。咁喺电话旁边，你都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早晨 Mimi， 早晨，早咗少少一两分钟打俾你，唔好意思啊。系啦，咁今日咧就想同 Mimi 讲一样好重要嘅嘢，咁就系呢一个隔夜餸啦。 系啊。 哇！一讲隔夜餸咧，我谂而家即系准备出门口嘅好多翻工翻学嘅朋友都会喺度谂啊！我而家准备嗰个饭糊咧， 就系隔夜餸嚟噶， 就系隔夜餸嚟噶。 因为好多香港人啦，特登晚餐就煮多啲、然后咧就夹起晒啲菜啊、肉啊、饭啊，咁然后就爱嚟做听日嘅第二餐，咁啊翻公司叮一叮就有得食啦。 系啦。 咁但系究竟咧，因为我成日都听，我唔知呢啲系叫传言定系真。有人话咧、菜系唔可以隔夜嘅、我隔完夜之后咧，唔知有啲咩。有害的物质出现是不是真的 这个我都记得是有害的但是你要我讲返是有啲咩有害我又讲不出所以都是要邀请 Mimi 啊 好啊好啊所以刚才呢我听到船仔讲呢他说啊留咗啲餸夹起啲菜我就諗咦夹起啲菜系咪唔摆落个盒度呢唔带返工呢咁因为我认识而家真系有好多人呢带饭盒系冇咗菜嘅。 嗯 就是因为惊话啊返热菜可能唔好喎、咁样。係啦咁呢啲都即系曾经都喺即系新闻啊或者网上都有讲话因为啲菜呢再返热嘅话就会可能有硝酸盐硝酸盐呢啲咁如果呢食咗落身体度嘅呢就会令到啲胃啊肠啊嗰啲增加癌症风险啊咁。咁、但係呢其实经过呢研究就讲緊呢话就算摆三日啊嗰啲隔夜菜嘅话嗰、那个硝酸盐嘅含量其实係好低嘅。咁嗰啲研究就喺边啲呢喺啲燕菜啊白菜啊菜心啊唐山菜啊豬肉瓜呢啲。咁呢啲都其实白菜菜心唐山菜係经常喺即係香港人嘅屋企係会食嘅。咁、所以即係如果做咗研究都几详细㗎。放咗6个钟啊 ,12个钟啊 ,24个钟啊 ,36、48、72小时去 check。嗰、那個嘅硝酸鹽嘅量有冇增加？咁其實發現咧，擺三日個量咧，其實都冇增加幾多。 哦，真係大喎、 原來。睇品種嘅啫喎。 其實咧，佢特別係揀呢啲品種，咁但係大部分上嘅嚟講咧，都其實唔使太擔憂呢個硝酸鹽嘅。不過咧，我都有認識嘅話咧，就係佢哋譬如會係帶一啲生嘅菜，咁佢哋就翻到公司去煮，咁即係可能佢哋揾個蒸爐，咁但係啲餸咧，佢哋就咁翻熱啦，咁都有嘅，係啦。咁我觉得咁嘅方法好过呢亦都听见好多已经话带饭盒唔带菜呢件事嘅。係啦咁所以即係都唔好太过忧虑。係啦咁另外仲要注意嘅就係啲饭送加热嗰个环节囉係囉即係摆落微波炉有好多人有担心啊咁样。 我以为正係即係一系瓜 一系西兰花，就系呢两只先至可以话隔夜定系点样嘅添。而家个品种都多咗几多少，因为唐生菜喺香港都好受欢迎啊。芥兰系咪芥兰都 OK 噶？ 其实真系大部分蔬菜都系 OK， 唔使太过担心嘅。最紧要其实我哋有阵时要去注意翻啲煮食方法嗰啲咯。 系咁嗱，我又问多句，如果你话高蛋白质嘅嘢，我纯粹咁讲，我寻日夜晚我番茄炒蛋。咁番茄炒蛋真係食唔晒，我唔觉意落咗六隻雞蛋咁。咁跟住我又想留返第二日冇嘥。咁又咁高蛋白質嘅嘢，咁佢虽然煮过，咁佢会唔会隔夜又冇咁好嘅呢？ 隔夜就冇问题嘅，其实係啦、最紧要你番茄恰当嘅话，唔会令到话啲細菌呢繁殖得好多而食物中毒啊。咁其实就唔使担心嘅，真係。 咁嗰隻关键呢係所有嘅食物呢，就係佢你想佢隔夜嘅话啦，系保存嗰下，同埋佢翻热嗰下，就呢两个最重要嘅步骤咧，就系、取决于就系佢嗰个细菌含嗰、那个含菌量，就系取决于呢两个步骤，系咪咧？ 系啦，呢、這个就系讲紧会唔会食到可能食物中毒啊、肚屙啊咁样样咯，系啦。咁另外亦都有啲人关注就系、我翻热咗之后会唔会变质啊，即系变为有害物质呢、這个？咁其实我觉得都几多人系紧张呢件事，多过话哎呀翻热唔够热啊，跟住有细菌会肚屙啊咁 系咯。好，咁我哋先逐一拆解，我哋先讲保存。咁我啲餸就炒晒喺度啦，食就食剩咗啦。咁你食剩得嘅，我当你食饭都食咗一个钟啦，咁样 系摊噶嘛？ 系啦，咁我已经摊到佢一个钟，跟住先再挤雪柜。咁其实有冇问题咧？ 其实冇问题嘅，系啦，即系如果你即系真系。又有好多時咧，都亦都講話唔好熱辣辣咁擺入去雪櫃，因為點解咧？熱辣辣你個高度温咧，即高個温度高，你擺咗落雪櫃度，你會令到個雪櫃降温啊。咁從而就令到其他嘢都有問題，因為佢 keep 唔到嗰個安全温度啊。係啦，咁所以就話唔好話熱辣辣咁成盤咁擺落去嘅。咁所以你食完其實啲餸都開始涼噶啦。咁呢啲温度嘅其實就好快快脆攞個盒出嚟啊，咁封起佢，咁擺入雪櫃度，其實就冇问题嘅，就唔好话，再摆多两三粒钟先，跟住，哎呀，唔记得咗添，而家摆啦，咁系咯。 哦，就唔使话我即刻入冰格咁，都唔使嘅。 系啦，因为系惊影响到成个雪柜嘅温度啊。 OK， 好啦，咁我已经储埋咗啦，咁样。咁如果要翻热嗰下咧，或者我第二日，我喺个厨房拎出嚟，咁啊准备入呢个饭糊嘅时候，又有冇啲其他嘢我需要注意咧？ 咁就係、翻熱嘅時候會去睇你用咩方法囉，即係因為你始終隔夜餸啦，有啲就會用凍嘅餸擺落盒去翻到公司先翻熱啦，但有啲就翻熱咗擺咗落個壺度啦咁，咁所以嗰個翻熱嘅話要去 check， 因為呢有啲可能叫工人姐姐呀、或者可能大耳啲呢，咁佢哋就約我哦。我放落微波炉揿两分钟应该热啦啩，咁哎呀摸到盒热，咁就跟住掉落去个壶度，咁啊锁埋，咁啊你攞翻工啦，咁其实有阵时要 check 下入面啊，嗰啲嘢食个心究竟热定冻， 系 啦，呢个其实都好紧要嘅，系啦。 有阵时咧旧饭咧，唔系话人啊，即系你个饭壶入边如果有一嚿饭喺度嘅话咧，其实嗰嚿饭咧出边咧系可能热，但系入边个心咧系冻嘅，咁成日都系出现呢个问题嘅。 但系有冇话其实用微波炉？翻热后好啲，定系用蒸炉翻热好啲？甚至系话我假设我饭壶入边啲食物系够热嘅，即系呢三个方法，其实边一个保存个营养价值系好啲嘅咧？ 如果以营养价值好啲嘅咧，咁我谂好多人听到讲话微波炉翻热系最好嘅咧，佢哋会擘大口，但系事实上系真系微波炉翻热系最好嘅，系啦。因为它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度去翻热食物，令到食物的营养流失减少，因为其实你已经煮过了食物、所以如果再翻蒸啊，或者可能用一些长时间的话，它一路受热的其实会令到再 further 有营养的流失咯，所以微波炉是一件好事，但是你要掌控到微波炉那个温度，即是叮几耐，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有时候你叮过笼就窿了。 哦、我都想问一问，即是微波炉的技巧一两句呢，其实我应该下下用最大的锅数这样就整热晒它啊，定还是真的下下都是用溶雪或者 warm 一点的方法去到整热它，是不是有没有一个守则在这里呢？ 是用翻正常，即系我嗰个就冇得教温度嘅，我一千瓦咁啊就揿几多分钟嘅啫咁。咁其实指引咧就系话，你唔肯定咗嗰样食物要叮几耐先热嘅咧，你情愿低估咗嗰个时间。系啦，咁你攞咗佢叮完攞出嚟，你 check 下够唔够，唔够再加时，好过一下子话都几冻下，不如我叮五分钟，咁一路喺摆入面五分钟嘅话，最后出咗嚟窿，嗱窿咗干咗呢啲位置就系致癌，其实唔系个微波炉。是你整窿咗啲食物而致癌啊，系啦。 所以就情愿佢你慢慢慢慢整翻热佢，都唔好话一次个火力太大。 冇错，冇错。 咁而家好多微波炉都智能嘅，咁佢哋揿个掣就话我 detect 到噶啦。咁其实系咪通常都 OK 嘅咧？呢啲功能？ 我觉得都系用翻自己再好啲，因为亦都有阵时即系可能你即系污糟咗个微波炉，佢感应又可能差啲啊！亦都我知道有阵时摆个位噶，摆近啲嗰个嘅控制嗰个 button 嗰啲位置啊，定系摆远啲咧，嗰、那个温度佢感应都系有唔同嘅。咁所以最好都系自己去即系走。或者點樣樣去測一測夠唔夠熱啦，咁係最好嘅方法啦。 明白，仲有大概咧就30秒時間咯。想問埋咧，其實如果你話我朝頭早已經熱曬啦，跟住我擺個飯壺入邊，咁我咁樣呢個過程或者有啲咩需要注意咧？ 唔好再開開閂閂咯，呢樣嘢就一定噶啦。因為你擺咗落去嘅話，佢控制住個温度同埋即係佢減少咗啲空氣接觸嘛。你又開下佢又閂下佢嘅話，一嚟個温度會變，二嚟又多咗空氣接觸嘅話，其實變壞嘅機會就大啦。咁呢個都好緊要。咁同埋要 check 翻一個保温比較強啲嘅暖壺咯。 知道知道， 係啦。 好，咁啊同阿咪咪傾咗咁多先，好多感浪噶，唔該曬咪咪，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大选投票结束后第二日落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在华盛顿特区的母校霍华德大学发表讲话。贺锦丽说他感激支持者对他的信任，表示虽然今次选举的结果不是他所希望或争取，但他呼吁支持者要永不放弃，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他说理解支持者的感受，但是呼吁大家接受选举结果，并透露他致电祝贺对手共和党的前总统特朗普当选时，承诺会帮助对方和他的团队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权力交接。总统拜登之前和贺锦丽通电话，白宫说拜登祝贺贺锦丽完成了今次历史性的竞选活动，拜登亦致电祝贺特朗普当选，并邀请他短期内在白宫会晤，又承诺会确保权力交接平稳进行。另外，拜登星期四将就选举结果和权力交接事宜向全国发表讲话。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深夜就美国总统选举结果表示，中方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对特朗普当选总统表示祝贺。发言人毛宁昨日下午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方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应对特朗普可能提高对中国的关税，他说不回答假设性问题。位于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巴勒贝克市星期三遭到以军大约20次空袭，当地官员说空袭造成至少30人死亡、35人受伤。首都贝鲁特南部市郊当日亦遭到以军多次空袭，以军指目标是真主党的指挥中心和武器储存仓库。黎巴嫩卫生部门说，自9月23日以来冲突升级以来，黎巴嫩已经有超过2600人死于以军行动。以色列北部和中部地区亦响起防空警报，特拉维夫上空亦传出防空系统拦截炮弹传出的声响。

基本上是由我们平时闲聊的一些小话题都好啦，甚至乎去到所有各大报章所有传媒的头版都必定是讲美国大选的啦、美国大选都终于是尘埃落定了，今次不用好像上次那样等几日，今次即刻已经公布了，今天胜诉的就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啦。看回其实他都说自己很威威的，他说自己是哇，我们讲真是史上未有这么犀利的一次政治上面的大动作，这个的 political movement 这个的政治运动是史上最成功的，他什么都是史上，我发觉、所有都是有史以来最劲啦，全部都是最好的啦，全部都是从来未见过的啦， 咁优胜劣败，咁赢了的通常都讲乜都得 嘅， 因为他赢了嘛， 他赢了的，咁不过呢他是不是史上第一个隔空又选一届做第二次当选人呢？他又不是，他是百几年以来第一个。132年来第一位是可以重返白宫的美国总统，但他之前呢曾经试过有一位的美国总统呢都是隔代的，所以他是不是史上第一人呢？这一方面不是，但是他是史上第一个呢带着官妃入白宫再做总统。 不过又未知冇悬念的，好老实讲，昨天晏昼时间点零钟呢，其实好像有半个钟至一个钟有少少逆转性的、去到个选举人票呢，好咁突然间追返啲上嚟呢，咁我见到社交平台呢大家都会好紧张啊，有冇机会反胜呢，或者啊开始睇嗰、那个美国嘅州份地图呢、蓝色同红色啦，啊边个占比多啲呢，咁样咁跟住好似都有一番连番嘅热议啦同埋讨论喺当中，咁但好似印象之中去到晏昼四五点，其实大家已经 feel 到 红咁滞 啦，差唔多即係大概知道啦，咁当然啦，即係特朗普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其实都未点晒票，他自己已经出来说我自己个人宣布其实都几有趣的。所以即是昨日节目又是今日节目都想讲，其实即是我们观察美国的政坛呢，纯粹用一个观察的角度啦，咁当然啦，即是国际关系之间有很多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股票市场昨日的 Trump Trade 亦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咁今日节目期待逐一逐一同大家去关心一下关切下同埋去分析下啦， 系啊，都睇翻咧。其实佢寻日赢嘅时候咧，系咪真一面倒地赢咧？又未至于嘅，有好多嘅州份，尤其是有啲摇摆州份咧，都咬得几紧下嘅。咁、但系结果咧，因为始终摇摆州份点解咁重要咧？就因为佢票数比较多，可能一个州讲紧系譬如话加州五十几张飞嘅，咁、所以呢啲州份咧就真系会大家都好希望可以志在必得啦。咁、结果咧实在票数太相近啦，有好多州咧都真系去到最尾嘅时候咧先至正式公布究竟系红定系蓝咧咁。咁、但系而家咧都尘埃落定啦。都基本上是大家都知道的了。但是个问题是为什么贺锦丽会输呢？开头他出来说选的时候有很多的期望的。譬如说他会不会真的成为第一位女性的美国总统呢？他会不会因为他自己的血统问题拉到很多拉丁裔的票回来呢？大家知道美国他们人种那方面的结合呢都比较复杂的。不是只是白人当道那么简单的。 是比较多元的。譬如美墨边境为什么成为议题，可能很多都是墨西哥裔的、去到美国那里做生意，跟住慢慢成为咗美国人，咁样入边又有好多啊，点解会有好多墨西哥人偷渡去美国？嗱，嗰度已经系一个部件。咁华人啦，系咪先？好多华裔嘅朋友仔移居咗去美国啦，再加上成个亚洲啦，咁你就会觉得啊，喺咁多多元种族、多元人种方面，点样去处理得宜咧？或者点样吸到呢啲选票啊？ 系啊，嗱，睇翻今次嗰个票站方面嘅分析咧，何锦丽系咪真系可以拉到呢一班所谓少数族裔嘅朋友去投佢票咧？原来唔系、哦，睇翻原来佢比起拜登嗰一届选嘅时候咧，票数仲低咗噶，系啦。咁有啲人咧就觉得，咦唔系、哦，以为佢系攞硬赢硬嗰啲位置，譬如话佢系会支持女性可以有堕胎权嘅。咁、但系嗰一批又唔系真系一面倒俾晒啲票佢噶、哦。咁、于是乎咧就有啲分析就话啦，咁究竟佢输咩咧？咁、就觉得原来最大嗰个嘅痛点咧，就系佢冇将自己同埋阿拜登分得开。虽然譬如说他第一次跟特朗普的电视辩论的时候，他有跟特朗普讲过一句， 你讲嘅系拜登，我唔系拜登。你讲嘅系上一届佢哋竞选嘅时候，或者上一届嘅政府，佢哋有啲乜嘢嘅动作？但系我唔系拜登，佢有讲过一句啫、 嗯。 但系咧，又未讲得出个重点，因为佢都系拜登政府入边嘅重要一员嚟噶嘛。 冇错，佢系副总统嚟噶嘛。你唔能够话喂，佢讲嘅唔关我事。咁但系嗰个冇一个叫做完美嘅切割，或者有一个开一个新嘅篇章啦。唔好讲完美切割啦。其实对于头先嘉明讲何锦丽嚟讲咧，都有少少麻烦嘅。譬如琴日即系蔡锦时段同 Candy 邓星兴咁，大家一齐讨论，其实嗰个战争问题啦。咁、你谂下，即系俄乌战争，大家都唔会想见到有战争嘅一日。我哋希望世界和平。跟住喺今年，其实突然间又嚟以色列嗰度啦，你又、以色列嗰度有千丝万缕嘅关系。咁我做美国人，其实不如我哋搞好咗我哋自己个经济先啦，好过你去即系叫做边个地方征兵又关你事，边个地方打仗又关你事。其实我哋唔想见到打仗啊！依家都什么年代了？2024年啦，2025年啦，下年我哋可唔可以和平共处啊？有第二啲方法可以倾得好啲啊，而唔需要咁多死伤咯、 啊。然之后睇翻佢哋自己本身国内一啲嘅东西，譬如话喺呢一个疫情之后点样去处理翻个经济咧，又真系好多地方系未做得好嘅，可能市民未感受到政府点样救自己。 我啲朋友咧喺加州咧，佢哋都话：哇，即系其实自己都唔中意特朗普噶啦，但系咧即系自己一家中国餐馆咧，成日俾人咧喺攞石头啊抌爆咗啊！一年咧抌爆五六次啊！咁呢个治安问题同埋 homeless 嘅问题，其实喺即系 homeless 即系露宿者嘅问题，其实喺拜登执政嘅时代，其实冇好好做好咯。 系啊，再加上咧，其实佢呢一个嘅大逆转咧，之前都会觉得啊，可能何锦丽嗰个胜算系有喺度嘅，始终佢可能攞到啲唔同嘅票数翻嚟啦。比起拜登嘅话咧，又有活力啦，又年轻啦，咁样样。但系大家谂下喺七月份嘅时候，特朗普咧咪有一次枪伤，然之后耳仔损咗嘅，跟住咪好有张好巨呢一个具代表性嘅相，就系佢只耳仔流住血，有保安揽住佢，然之后佢一只手举喺个天空度 fight 咁嗰张相，原来就系靠呢一个嘅 moment 呢一个时刻咧，系真系帮佢个优势攞翻晒翻嚟嘅，即系好多美国人就觉得呢、这个就系我哋要嘅领导啦，就系自己咧身都伤埋嘅时候咧，就要出嚟帮我哋打啦。 其实都系可以话，因为即系 Trump 咧，其实有少少即系俾到个梦想啊。是啊，就是讲紧话啊，你哋咧可能而家觉得个经济唔好啊，又觉得自己可能政治上面又有啲唔同嘅，同外交上面嘅有问题啦。但今日嘅我咧系强人啊，即系 show 到嗰个姿态，话俾你听，我真系可以俾翻个梦想你。其实真系好似佢哋制造紧一个点样讲，一个梦想俾美国人，令到佢哋好想选佢咯。 其实呢个都啱嘅，即系喺商界上边，你唔能够话特朗普唔系一个强人啦。咁如果结合埋头先嘉明嗰、那个，哇，成张电影poster 咁嘅竞选海报咁样，咁你即时会觉得，喂，好似真系有种强势回归嘅感觉。同埋另外啦，佢其实佢在任嘅时候兑现个经济嘅竞选承诺系兑现得几好嘅。比方说就系将啲工作摆翻去美国啦， 系啊。 与此同时就系将汽车工业再度重临喺 Detroit 啦，即系底特律啦，即系传统一个汽车重镇啦。咁我话呢啲其实佢执政嘅时候，我哋睇翻历史，佢真系做得到喎。咁嗱，有一班嘅传统嘅美国工人，咪话哇，过去四年我冇公开，哇，我梗系票投特朗普啦，因为我会有翻公开啊嘛，系咪先？唔系个美国人都唔想做嘢，攞失业救济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嗱，呢个又系其中一个考量点喺当中啊。 做传媒咧，就觉得做特朗普嘅新闻咧系好多嘢玩嘅，因为第一咧会有好多功课可以做，大家可以帮佢 fact check 好多嘢。咁但系同时之间咧，佢真系呢一把口咧系好有影响力噶嘛，尤其是当佢再翻去做总统嘅时候，佢讲啲乜嘢嘢咧系有重量噶。咁而呢个人咧要有时觉得个感觉系，哎，下巴轻轻，佢真系够胆讲噶喎，咁所以做传媒咧就觉得佢系好有呢一个 娱乐性， 娱乐性啦，系啦，嗱，讲开娱乐性咧，就住今次嘅总统嘅选举咧，都有啲其他啲花边嘢都几搞笑嘅，有另外一个比较偏啲嘅谂法，点解何锦丽会输咧？据闻喺华盛顿嘅国家动物园咧。有一隻象，咁呢隻亞洲象咧就係同何錦麗同名嘅，叫做卡馬拉 Kamala。咁就話咧，佢喺大選之前幾日，11月2日嘅時候咧，健康啊有不可逆轉嘅衰退啊，所以佢安樂死咗啊。 哇！呢件事即係當然有嗰個關聯度 嘅，驚嘅啫嘛，講到 個關聯，我以為即係嗰只 大笨象唔肯食嘢啊，咁啊，可能代表佢会叫做叫做输啊咁样，咁啊希望大象又冇事啦，咁啊 大象真系安乐死咗啦， 系咁都系选举啫，系唔涉及生死嘅，咁你冇事嘅。 之前都有只泰国嘅，唔知系河马仔啊， 系啊系啊系啊， 就掟咗嗰个 Trump 嗰个蛋糕噶嘛， 佢妈咪同佢妈咪一齐寄咗两个蛋糕，一个就写住 Trump， 一个写住何锦丽， 即系好似嗰年世界杯嗰只八爪鱼保罗咁样咯， 整佢哋咁样，但佢阿妈就食咗。阿何锦丽嘅嗰只蛋糕嘅，咁阿 B B 就食咗阿 Trump 嘅， 四年之后就可以揾翻姐姐再选过啦，再拣过估下先。 咁公又赢，字又赢啦。不过我真系想讲，即系政治嘅路途咧，系好宽、好广、好长、好远嘅。即系你见到特朗普，喂，冇玩世界，佢真系嗰阵时佢一输咗，哇！我四年之后一定会 come back 噶，啊，又真系 come back 噶，我都几估唔到。其实咧，嗱，将条时间线再推前啲，我以为特朗普唔选啊，其实佢。选当然对佢自己啊自身名望或者即系佢啲 Trump trade 乜嘢都好啦，嗰啲后话啦，其实佢又真系可以唔选， 佢可以唔使噶。 哇，佢嗰阵时话哇 ，I will be back 咁样啦，即系好似啲 superhero 咁样讲咗一句，哇，放下一句狠话啦，跟住佢又真系翻嚟玩咁。与此同时，其实呢个故事讲翻俾何锦丽听，喂，你依家输咗唔紧要啊，你呢四年咪积极做啲政绩咯，或者积极真系帮助美国去做得更好咯，等等成成咯，咁四年之后有机会可能个政坛又会唔同咗颜色咧，系咪先？即系红色变蓝色，蓝色变红色，嗱呢啲都系冇人知嘅一件事，所以喺呢度又唔需要落一个咁重要嘅注脚嘅，始终佢四年玩一铺，系咪先？ 佢咁后生，再加上即系好似头先新闻当中都有听到咧，佢喺佢自己母校当中有一个嘅全国宣言啦，咁佢都有讲过，其实佢哋冇输，只不过嗰场仗可能打得比较长啲啫，但系第一回合。呢、这、一個結局，但係之後佢會唔會再翻嚟再打過咧？佢都自己擺個問號，咁都係俾個鋪嘅引線俾自己啦。咁但係如果真係講贏嘅話咧，贏錢就好緊要啦。原來咧有個離岸嘅博彩平台咧，有一名非常之豪氣嘅法國人一注，講緊係2亿3000万港币。就買特朗普贏嘅， 咁贏咗啦， 贏咗， 但係唔知賠唔賠到啦，唔知佢 係咪真係可以賠到3.7亿俾佢先？ 佢唔知從咩㗎啊博彩網站去買啦， 就係咯。 嗱合法嘅還好啊嚇，嗱講緊都係外國啦，咁香港就冇呢啲博彩公司嘅，咁所以大家就發場夢嘅啫。咁但係都係啦，即係第一啦。赔钱赔唔赔得咗？第二嗰样嘢系咩咧？其实咧都仲有好多司法程序要走嘅，即系 S 加明一开始咁样讲，喂，你一个都系戴紧罪嘅总统， 系啊，即系有呢一个疑犯大头照嘅总统都真系有啲手尾需要加一根嘅。 系咁啊，所以大家即系观察一下啦，了解一下啦，关心一下啦。Our nation's broken heart. Are we brave enough to try? Can we fix our nation's broken heart and leave a better world behind? 'Cause if we listen to different thoughts and point of views, all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don't have to lose.Humanity, we're family. So can we please fix our nation's broken heart? Children marching on the boulevard, tears are streaming down their face. Oh, the tension in the air is so.Trace. People pushing and shouting, fighting through the haze and all the sadness, madness. Help me take away the pain. It's gotta change. This can't stay the same. So tell me, please, can we fix our nation's broken heart? Poverty and homelessness.Giving With our truth, compassion, and love, we can fix our nation's broken heart. Can we fix our nation's broken heart? Are we brave enough to try? Yeah. We must fix our nation's broken heart to leave a better world behind. We've come together with purpose far bigger than you and me. Don't have no time for hatred and negativity. Hold the key. So tell me, please, can we fix our nation's broken heart? Can we fix our nation's broken heart? I know. Our nation's broken heart. 每一次当个票数接近的话，即是说就算个公布结果是哪一方面性的话，都会令到这个的国家是有少少不一样的感觉的。那么怎样可以将这个问题解决呢？会不会 Stevie Wonder 这首歌可以从来之一二呢？听过他的新作品 How Can We Mend Our Nation's Broken Heart。 晨光第一线，船仔 美国大选咧，当然就系无论年轻嘅选民啦，甚至即系而家网络世界嚟噶嘛，每一个人咧可能会上一啲嘅 social media 嗰度咧系表态嘅。咁、但系同一时间咧，除咗你真系有啲真话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时系一啲虚假嘅信息嚟嘅。甚至而家 AI 生成咁容易咧，好多人系用 AI 一次过哇发百几条。一啲假嘅陰謀論 都有 AI Taylor Swift 話係支持特朗普㗎。 哦，係啦，係啦，呢啲啦， 係啊， 平行時空嘅 Taylor 係支持特朗普， 跟住即時出嚟唔係假嘅， 假嘅、哦、太多啦。咁、究竟呢一啲嘅平台諗下方法點樣平息咧？啊，原來咧都做咗幾多嘢嘅，譬如咧最大間嘅嗰一間嘅 social media 嘅即係國際嘅公司啦，經營咗好多個唔同平台嗰間公司咧，佢動員咗差唔多40,000人。去參與整個選舉安全和信息的審查工作，而且呢同了譬如11間講緊是長期獨立的事實審核機構呢是長期合作的，不斷去驗證和看看這些投票的信息呢是不是真的，假的呢就 delete 了它，我 block 了它了。 之前都曾經看過有一個紀錄片，就是說兩年前的總統選舉就是因為有這個網絡的不安全的問題， 是的， 真的請了一些公司去專門做一些假信息出來，又真的影響到選 是啊，会的，而家真的、都几犀利添。 其实我自己推演咧，嚟紧香港譬如选嗰啲立法会啊、议员啊或者区议会咧，好大机会都会喺呢个网络安全隐患嗰度咧落一番嘅苦功啦、或者去将一啲假嘅消息啦、或者你大家都系竞争对手，喂，如果我网络上边恶意散播一啲对你不利嘅一啲资讯， 我抹黑你啊！ 系啦，类似呢啲，咁你其实都系引起一个选举不公，咁所以我估呢一个网络安全嘅嘢咧，都往后有好大机会 apply 到落嚟香港。 系啊，咁可以香港都试下啦，譬如有一啲咧，佢就会讲到，譬如喺嗰个视频平台咧，咁佢就特登，如果你系用一啲譬如你发布嘅影片系同选举有关咧，咁如果你睇到咧嗰度未有个圆形，有个 I 字咁样嘅，咁就通常就话 info box， 大家睇下啦。咁而系佢喺嗰度咧特登就希望引 引到啲客户啦，去翻一個正統嘅搜尋平台嗰度，就唔係再睇條片啦。然後咧就話俾你聽，你應該特登去 fact check。其實佢就係提你，你要 fact check 啦。咁然後咧，佢仲會引用翻一啲，譬如一啲權威嘅新聞平台啦，或者經過認證嘅有效信息咧，寫翻喺嗰度。咁就话翻俾你大家听，嗱呢条片咧未必系真嘅，咁啊你自己判定啦。咁但系我话翻俾你听，咩嘢系真正嘅事实，咁你自己就可以判定一下啦。咁另外啦，如果咧你系 AI 嘅内容，亦都系 detect 到系关于政治嘅话咧，佢会特登喺嗰个位咧打埋个标签嘅。 哦， 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其实嗰个用户系唔可以盈利嘅。 嗯， 咁如果系咁咧，大家就可能会少咗一堆为咗嚟盈利， 即系为咗刷一个流量，或者啊令到自己可以啊个户口多啲人中意咁样。咁总之佢喺个演算法嗰度揿一揿你咁样咯。 系啦，咁另外咧喺选举即系最后一周嘅时候咧，关于新嘅选举啦、政治或者社会问题嘅广告咧，其实全部咧系唔俾再出噶啦，佢、就会屏蔽晒佢嘅。咁就得翻啲即系叫做唔系选举广告嘅一啲嘅言论咧，可能都OK， 咁不过咧，其实睇翻啊吓，原来咧，譬如一啲嘅即系倾偈嗰啲平台咧、其实佢都系有少少嘅，即系大家比较知名啲 Elon Musk 个平台咧，其实佢都系有尝试做呢啲嘢嘅。譬如咧，就特登去睇翻用啲 AI 嘅 engine 啦，去系睇翻究竟边一啲人嘅言论咧系有啲阴谋论嘅成分咧，佢都系或者有啲检测到系垃圾邮件嘅，甚至系欺诈性嘅账户咧，佢都会特登写翻密俾你听啊，呢个可能系欺诈性嘅，咁你自己就屏蔽咗佢啦咁样。 我即系建议你屏蔽先嘅。唔系一嚟就即刻自动删除你， 系啦，我建议啫，系啊。咁但系大家点样睇咧？呢、這个就留翻俾大家嘅选择啦。咁当然啦，记得所有嘢都系一定要 fact check 嘅。 早晨啊，八点十二分，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啦，今日继续请嚟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大家好，各位 晨光 嘅听众。 系啦，嗱，今日咧重中之重啊，当然我哋食个美式早餐先啦，因为咧，琴日咧最大嘅 big news 或者呢个礼拜咧，其实就系、是美国总统大选啦，咁啊，胜选嘅就系特朗普啦。琴日咧十点半，好多朋友咧喺个 Trump Tree 嗰度咧都做好多新嘅操作啦，新嘅 update 啦。嗱 ，Trump Tree 咧就第二个问题啊，先去尋找一啲投資機遇啦，即係幫聽眾朋友或者投資者先講下成個美國總統大選啦。你宏觀嘅觀察係點咧？咁我哋有陣時即係Dicky 做多啲分析啦，但我都知道你係媒體人出身嘅背景啦，所以會經歷啊成個大選啦之後，你都會有好多點子可以吞吐，同我哋嘅聽眾朋友可以分享一下，其實個局面究竟係點先好嘛 ？Dicky 交俾你講下好嘛？ 咁講都係一個普通嘅香港市民隔岸嘅觀火，食住花生睇人哋嘅選舉嘅啫。不過就真係要睇到實嘅，尤其是咧，其實喺正式嘅結果未出台嘅時間，睇個別大家都明啦，因為係講緊選舉人票過270就贏，咁同埋搖擺州份就最緊要。如果一啲即係多選舉人票嘅搖擺州份可以攞到咧，咁基本上其實坐定粒落就入主白宮噶啦。咁其實尋日咧，當見到即係呢一個搖擺州份啦嚇，當然有七個搖擺州份啦，咁但係其中一個19張選舉人票嘅賓夕凡尼亞州咧，咁尤其是點票點到其實都唔使多 當點到大概六成零嘅時間，七成都未到咧，大家已經見到我哋港股咧就已經係掉頭都有個幾大嘅沽壓。咁當其時個沽壓就源自於大家會覺得特朗普勝算好高啦。嗱，大家都知嘅，美股可以升嘅，但係講緊大中華地區，特別係港股咧都會承壓。咁一陣解釋下點解作中嘅原因啦。咁就見到呢一個嘅情況，咁我自己都喺我自己啲平台都即係寫兩句啦。咁好簡單嘅，就是、因為如果你真係可以得到賓夕凡尼亞州，咁就真係得天下啦咁樣。咁所以咧就當時已經見到好明顯下跌。咁隨住即係呢一個點票點得越嚟越多啦，搖擺州份啊，特朗普亦都贏得越嚟越多嘅時間咧，咁基本上就已經計到數啦。好大機會啦，咁但係到後來都唔係好大機會啦，係已經去到贏緊嘅地步嘅時間咧，咁就所有啲媒體都出嚟講同樣嘅睇法啦。咁但係嗰陣時港股已經跌定曬㗎啦，已經。咁嗱，當然我哋而家集中翻講緊美股先，大家就會即刻去盤算啦。喂，咁如果特朗普再入主白宮嘅時間嘅世界會係點咧？咁就會諗翻佢在任時嘅一啲嘅政策同措施啦。所以咧，好多啲股份，如果以尋晚嚟講咧，即反應咧就係大家都諗到啦，阿 Elon Musk 佢喺即係呢個勝選嘅呢個言論裏邊，我就全部每一字隻字都聽曬，咁佢都係特別讚揚 Elon 咁樣嘅。同埋佢亦都講緊比較係生活化同人性化，即係我聽特朗普嗰個言論，佢講緊就係話，即係當北卡羅來納遇到天災，咁啊好多地方可能上網都上唔到嘅時候，咁但係咧佢就話打俾佢呢個好朋友啊 Elon 啊，佢話喂，我聽到你有嘢叫 Starlink 喎，咁佢咧意思就話我都唔知咩嚟㗎咁，咁好啦，咁跟住當然咧就係 Elon Musk 就會解釋俾特朗普聽啦，喺電話度，即係其實咧星鏈啊點樣咧可以上網啊。咁樣咧就唔任何啲即係地域限制嘅咧，一個上喺天空嘅射落嚟嘅咁樣，咁跟住佢就話喂，咁但係呢個州真係而家好需要、哦、你幫幫手啦。咁佢又展示出嗱，其實佢都係當時佢都係競選人啫，佢又唔係總統係咪先？咁但係佢就用佢自己嘅關係友情牌咧，就話提供呢一個服務俾當地嘅人啦。當然啦，實際上係點唔知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佢咁樣講咧，又感覺上好關心啲民眾嘅安危。咁所以亦都喺呢個搖擺州份，佢就攞咗呢啲票。咁所以咧，就最後個結論咧，就係話大家會睇到，即係無論係選民票又好，或者總票數都好，其實佢都係真係幾明顯有優勢地，唔話 be too close to call 嘅。好多嘅搖擺州份咧，都一開始點票都唔係 too close 㗎啦，咁已經係贏緊㗎啦，即係唔係話離行離啦，但係都已經係有一個絕對優勢喺度。咁所以就變咗，尋日好明顯啦，即係一啲所謂 Trump Trade 嘅一啲嘅美股，咁梗係升得好勁啦。譬如話，特別要講緊係 Tesla 啦，一日可以升一成半，就係因為美國總統而家將會係特朗普啦，咁佢係最大支持者啦，就係剔咗翻嗰啲有著數啦。不過亦都有啲股份咧有少少無以為繼嘅，其中呢一隻就係啦，呢個 Trump Media， 咁大家諗住佢一贏又贏緊，個股價就升硬啦咁樣。其實咧喺正常時段升幅咧，除咗已經係比高位收窄咗，即係升6%咧，收市去延長時段咧已經倒跌翻9.3%。咁所以咧呢只嚟講啦嚇，唔講其他，就有少少高峰的快感殺啦失陷嗰種情況。雖然話就話即係直情個名都叫做 Trump 啊嚇，但係個股價咧係啦，喺收市去延長間時段係跌翻轉頭。嗱不過有啲嘢咧，我又覺得嗰個趨勢可能都會繼續住嘅，譬如話強美元啦，呢個可能都唔會變嘅，又或者可能佢會擁抱翻一啲傳統嘅一啲嘅行業啦，例如石油行業啊咁樣。咁所以咧，而家我再睇翻轉頭咧，最叻嗰個梗係唔係我啦，即係最叻嗰個梗係邊個？梗係股神啦，因為佢一早就話。我都唔估邊個，亦都唔講支持邊個，但係望下個股神嗰個投資旗艦咧，除咗有呢一個蘋果啊，有呢個美國運通啊，仲有一扎石油股嘅喎、 啊，即 係係 咪啊？ 西方石油啊 ，Chevron 啊，即係總之一句講曬啊！真係唔係姜越老越叻咁簡單㗎啦，即係講緊咧，好似即係情係都唔使估係邊個，總之我個組合就一定係有啲嘢會可以配合，你話犀唔犀利咧？咁所以咧。 喺而家呢一刻咧，就大家都仍然睇住啦，即係變化。咁當然即時嘅反應就已經反映咗㗎啦。尋日一日嘅交易天裏邊，即係如果你以道指千幾點嘅呢個升幅，咁梗係反映咗市場對於阿 Trump 入主翻白宮嘅帶嚟一啲嘅憧憬啦。普遍美國投資者就會覺得係正面嘅事嚟嘅，因為會點樣啊？唔會加佢哋税咯，最多就加咩啊？加關税咯。嗱，不過呢件事再諗落去，再遠距離啲咧，其實如果你話真係大舉加關税咁計啦嚇，可能加其他啲國家入口嘅關税，咁其實亦都可能會惡化咗個通脹嘅。不過而家問題就係美國而家嘅通脹又真係不足為懼嗰只啊嘛，咁所以減息週期又開始嘛，所以如果用翻佢以往嗰種嘅策略咧，其實佢嘅空間係多咗，呢個亦都係鐵一般嘅事實咯。 咁究竟係時勢做英雄，定還是係英雄做時勢咧？咁啊， 時勢咧， 咁大家又可以密切觀察啦。特別秋迪奇頭先講美巴嘅三個投資亮點喺當中，包括強美元啦。咁強美元就即係令到人民幣有機會即係相對啦，或者其他嘅貨幣有機會走弱啦。呢個都係不爭嘅事實嚟嘅。咁所以大家唱yen 嘅朋友仔啊，咁又可以持续慢慢嚟唱啦，唔需要急于一时吓咁样。咁另外即系石油啦，咁油价继续三通油，有机会都做好啲啊。或者琴日其实我估我同 Dicky 都不断咁样观察住，即系关于选举嘅消息啊，或者即系个投资市场嘅变化，喺其他媒体咧都会不断去update住大家咧。与此同时，就系都会转下仓嘅，即系你啲 Trump trade 入边profit taking 啦，有啲差唔多咯，要转下啲投资组合，有机会系啲汽车工业再度喺美国再度发酵咧，又喺度谂下究竟洁净能源系咪佢喺竞选承诺入边好大机会会兑现到咧？咁大家就系从住呢啲方方面面去揣摩下依家踏入第四季嘅投资选项，或者嚟緊2025嘅个投资新趋势呢。Dicky 系咪琴日都喺度執下仓啊？ 一定要喐下啦，因为即係明显地当佢正选比较多嘅时间已经喐啦，都唔係等到最尾㗎啦。咁但係當然嗱，如果你話喺呢一刻咧，有啲嘅資產同價格咧，我都不為然係，即係因為即係Trump贏咧係有少少泡沫化嘅，譬如話創新高嘅 crypto 啦，咁你話會即係繼續係完全係脱離地心吸力咁升，定可能會好快獲利回吐咧？咁頭先我講即係 Trump Media 嗰個例子，大家就可以參考一下啦。即係有啲可能會繼續維持住嘅，但有啲可能係真係高峰的快感會剎那失陷，大家係要留意咯。咁但不過即係整體嚟講，利好虛擬資產嘅發展，以至到咧呢一個美元嘅強勢，咁甚至乎再長遠啲嘅角度嚟講，即係徵收關税，又或者對一啲比較係即係新能源嘅業務就嗤之以鼻，但係又鼓勵翻即係話開發多啲嘅原油喺本土，即係呢啲就可能都會係一個主軸，因為呢個都係佢在任過去嗰四年嚟咧做嘅嘢嚟嘅，咁所以亦都可能會係經歷完四年拜登嘅主政，可能而家有好多政策咧又會推倒重來，又會翻返去執政嗰個時代嘅情況。咁但係咧，如果你話未必有太大變化咧，可能就係啲科技行業啦，因為過往其實亦都佢哋做得很好，而如果拜登入場即係離任啦嚇，咁跟住特朗普又再次入主白宮嘅時間咧，呢方面我又唔覺得會有太大變化。咁同埋亦都見得到咧，這個世界咧，你話英雄做時勢定時勢做英雄咧？我覺得唔係，我覺得係最緊要適時務者為俊傑。因為咧，尋日咧我喺即係國際嘅媒體度咧，已經見到好多國際嘅即係唔同嘅國家啊嘅領導人咧，就恭喜佢啦。當然睇個恭喜佢啊嗰個即係説話裏邊咧，有啲咧就好衷心恭喜啦。好似加拿大總理啊杜魯多咁就，大家會好妒忌咧我哋加拿大同美國間關係嘅 envy 呢個字啦。咁但係有啲咧就可能係唔知係講反話定點啦，即係我真係恭喜你啊咁樣咯，即係睇得出咧啲恭喜。话咧就系唔特别友善嘅，咁但系咧都系嗰句，咪就系反映紧唔同国家嘅关系。不过起码咧又都见到咧，就最有趣就系好多好多嗰啲科技类企业嗰啲 CEO， 包括即系大家讲得出嗰啲，包括苹果先曲啊，咁都已经有走出嚟咧，就好热烈咁恭喜佢。咁梗系啦，呢个嚟紧新老细嚟噶嘛，大家识做啦，恭喜迟啲都真系唔俾面，所以咧净系睇下边个恭喜佢咧，咁都其实几有趣嘅都吓。 冇错啊！ 真系，我真系恭喜你啊！吓，好咁啊，讲完好多关于美国嘅资讯啊，或者美股嘅资讯啦，咁由美式早餐我哋翻翻嚟饮翻杯港式奶茶啦，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嘅表现啦，咁啊琴日港股咧都有好多Donald Trump 嘅概念股咧就升啦，特别系即系头先 Dicky 都提到啦，譬如一啲比特币嘅 ETF 啦，同埋Infinium 嘅ETF 啦，其实都升得几夸张下，咁但系都系啊，即系引用翻 Dicky 头先用陈奕迅嘅歌词啦，即系夕阳无限好入边啦吓，咁啊即系。高峰嘅快感系咪刹那失陷呢？咁大家就要投资者就要格外留意啦。200亿嘅北水，琴日闹港股，有冇机会寄望？嗱，今日咧，即系今明两日都好多叫做消息要去关注啊。譬如联储局嘅议息啦，以至咧系咪有机会寄望咧内地啊会出招咧咁样咁嗱？呢啲咧全部都系考量之列嚟嘅。一次过交俾 Dicky 再用大概五分钟时间帮我哋去分析埋啊，好唔好啊？唔该 ，Dicky。 好。冇問題，昨日呢就因為隨住即係 Trump 嘅勝選增加，港股呢就已經踩落去㗎啦，咁最後呢就點呢，其實就睇返轉頭又唔需要太驚嚇，因為昨日一支大陰燭其實就係掉返轉就跌返之前再一日嗰支大陽燭嘅啫，即係當冇玩過囉咁樣，大概就係咁嘅比喻啦。咁但係喺目前呢一刻，咁大家最擔心一件事嘅啫，就係、是、關稅啦，就係、是、兩個字嘅啫。咁但係呢個兩個字呢就係、是、可以無限聯想同埋變成一個即係市場嘅一個嘅壓力，因為唔知個開邊飯㗎嘛。即係話最擔心就係話當佢入場即係再入主白宮嘅時間呢，就可能會又係推出一啲關稅措施。不過咁關稅措施呢亦都係有陣時呢就係利己，因為都係嗰句咧，收人哋税啫，又唔係收自己啲國民。咁但係可能都會即係損人嘅，亦都可能會不利己嘅噃。點解呢？就因為講緊個通貨膨脹，你亦都可能會隨住收關稅，相關貨品嘅價格上升而導致到通脹嘅湧現。不過又係嗰句，佢有條件咁做，因為而家美國嘅通脹好低啊，呢個就係有利於佢嘅執政啦。咁但係翻返嚟講港股咧，咁尋日跌咗個400几点咧，就因為特朗普再入主白宮。咁但係我哋又唔好忘記咗咧，就喺而家呢段時間仍然係如火如荼進行緊嘅人大常委會嘅會議嘅。咁其實喺會議嘅過程裏面，包括總理李強啦，又或者講緊人民銀行啦，咁已經係接二連三咧，就係有一啲嘅一啲即係政策同措施嘅一啲宣布噶啦，即係話繼續都會一啲積極嘅財政政策同寬鬆嘅貨幣政策啦。嗱，不過咁銀碼咧就完全冇講到嘅。嗱，我覺得呢樣嘢非常之咁聰明嘅，因為又係嗰句啦。嗱，呢個人大常委會開咗五日嘅，本來就都擔心話會唔會真係 too close to call 咧，即係到而家呢一秒鐘都未有呢個選舉結果，但係唔係，最後係即係特朗普係贏學咁嚟，係真係明顯地咁贏嘅。所以咧，好快就已經有咗呢一個總統選舉結果啦。因為咧，其實調翻轉，如果美國總統選舉係一路都拖住而未有結果咧，這個唔係淨係對香港股市，這個就美國股市都係好災難。咁而家冇發生到啦，咁所以咧調翻轉咧，就大家反而就消除咗呢個不明朗因素。咁即係話咧，當聯儲局開會議息，又或者當人大委員會閉幕嘅時間咧，其實所有嘢已經塵埃落定。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人大委員會今次咧，好肯定都會評估一下喺未來嘅世界，即係如果特朗普再入主白宮嘅時間，究竟喺無論是一些關稅的措施，或者特別跟中國有關係的一些政策，會有多少東西會影響我們呢？現在就可以預先作出定一些的一些應對的措施先，甚至乎這些應對措施可以提早在今次這個即人大常委會閉幕的時間就宣布了。所以呢短線無奈地呢，就是大家可能會見到哇，美股啊昨天升就笑呵呵，我們的港股呢 ADR 呢都還是偏遠，昨天跌400多的了ADR 都仲係要跌啲喎，咁但係跌幅都好溫和啫，即係其實都可以用靠穩嚟形容啦，80多点又唔算點樣跌啦，咁所以我會覺得而家喺目前呢一刻咧，大家都可以等待一下，即係人大常委會嘅會議裏面喺即係閉幕嘅時間，會唔會真係有一啲再果斷，甚至乎係再實牙實齒，甚至乎即係有啲數字嘅措施，因為喺開會呢段期間，大家會覺得一定有招出嘅，甚至乎有啲招咧可能會流埋。比較是後少少，不要咁快出主，因為可以等埋嗰個美國總統選舉結果。咁而家其實就係好合乎呢一個預期嘅。頭先都講即係 既然有曬結果啦，知道曬啦，咁咪而家可以諗下點做同點應對咯。所以我會覺得可能都會有一啲即係再大啲嘅一啲措施宣布。咁至於你話喂係咪即係喺未來幾年會講一啲好神奇嘅數字，例如即係十萬個億、十個兆啊，即係呢啲咧就可能未必話完全係吻合到市場一個好樂觀嘅預期。咁但我可能咧都會覺得會有即係多啲嘅措施係喺呢個時間會再慢慢宣布咯。咁除咗之前嗰啲互換便利啊，支持回購股份啊，咁同埋頭先歐都講啦，呢段時間其實北水投資者都係好積極嘅，譬如話喺而家一跌市，又有流入嚟啦。咁仲有好多 H 股大折讓啲股份咧，呢幾日譬如啲機械人主題，當然啦，即係喺我自己都。之前都有提及過，而家就即係又係升多咗嘅，咁但係有好多都係 H 股表現又係比 A 股好咯，咁所以大家都唔需要太過擔心話哦，因為特朗普贏咗，咁港股咧就慘啦。我覺得唔會係咁嘅情況，因為唔係淨係一個因素影響住港股咯。 同埋我最認同 Dicky 頭先一個分析點就係嗰、那個出招咧，即係美國嗰邊嘅出招或者關税出招，可預判啊。當可預判嘅時候，我哋呢方面又可以作出一啲回應，或者早著一啲先機作出回應都未定啊。嗱 ，Dicky 今日同你講住咁多啦，咁啊，聽日咧仲釋放多啲時間同你講下港股美股好嘛？唔該曬 Dicky， 拜拜。 好啊，多謝曬，好聽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大选投票结束后第二日，落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在华盛顿特区的母校霍华德大学发表讲话。贺锦丽说他感激支持者对他的信任，表示雖然今次選舉的結果不是他所希望或爭取，但他呼籲支持者要永不放棄，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他說理解支持者的感受，但是呼籲大家接受選舉結果，並透露他致電祝賀對手共和黨的前總統特朗普當選時，承諾會幫助對方和他的團隊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權力交接。總統拜登之前和賀錦麗通電話，白宮說拜登祝賀賀錦麗完成了今次歷史性的競選活動，拜登亦致電祝賀特朗普當選，並邀請他短期內在白宮會晤，又承諾會確保權力交接平穩進行。另外，拜登星期四將就選舉結果和權力交接事宜向全國發表講話。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深夜就美国总统选举结果表示，中方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对特朗普当选总统表示祝贺。发言人毛宁昨日下午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方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应对特朗普可能提高对中国的关税，他说不回答假设性问题。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再发动空袭，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巴勒贝克市早前亦遭到以军大约20次空袭。黎巴嫩公共卫生部表示，自去年十月初以来，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已经在黎巴嫩造成3050人死亡。另外，黎巴嫩真主黨使用無人機首次對以色列海法灣一處海軍基地發動襲擊，真主黨亦向以色列特拉維夫古里安國際機場附近一處軍事基地發動襲擊。黎巴嫩真主黨新任領導人卡西姆強調，任何談判都將建立在以色列結束對黎巴嫩國家主權侵犯的基礎上。日經平均指數報39,528點，升47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663.56美元，賣出2,663.9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76， 日元 154.61， 瑞士法郎 0.877， 加元 1.394， 人民币 7.178， 英镑对美元 1.289，欧元对美元 1.073， 欧元对美元 0.65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日间非常干燥。周末期间云量增多，可有涌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柏澳湾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噶，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柏澳湾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近住五块田对出咧都系有交通意外，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噶，咁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五块田对出。另外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呢段路噶。另外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方向近住顺利村变电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新清水湾道落坪石咧就系近住龙窝村一段咧稍为慢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香港仔隧道出去红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回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湾如心酒店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就在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现在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至到元朗公路福亨村都是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笑颜心思，波澜万丈。曾经沧海，蓦然回首，是不是还保留住那片初心呢？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呢， 系关食嘢事嘅， 系食咩先？ 食咩好呢？今次谂下有啲咩颜色啦。今日咧食嘅食物咧有趣啦，比较少见咧食物上面就系黑色。 哦，黑色嘅食物咧，嗱，我有曾经听过一啲嘅传说嘅，就话到人系啊，讲咗传说嘅，传说两个字系头盔嚟噶嘛， 啱嘅，系 好啦，就话到咧啲颜色越深嘅食物咧，佢哋嘅营养价值咧系几好噶，系啦， 咁我听人哋讲话食芝麻系可以有助头发变黑啲啫， 系 啦，系啊，传说啊， 芝麻系传说啦，好啦，喂，我又有谂翻咧，如果你话近黑色啦嘅食物嘅话，呢个算唔算呢？紫菜虽然有紫字啦， 啊、 紫菜好似都系， 都系深绿色、墨绿色咁黑噶咯， 系啊，黑黑地咁样噶嘛。 我哋用咗凉粉咯， 啲凉嗱，喂，紫菜凉粉其实同一科喎， 系咩？ 紫菜咧凉粉咧，佢哋都系喺呢一个海带嗰度做出嚟噶嘛， 系、哦、咩？系啊，凉粉系植物嚟噶，一路都。 咪植物咯，点啊？海带、 ，sorry， 唔好意思，咦，唔系，系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系啦，自己走去长角度企， 我企一企先，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都系一啲由好有营养嘅植物去到提炼出嚟嘅，咁、我觉得咧都唔错啊。嗱，深色嘅食物，好啦，深色嘅食物突然之间又谂到，譬如黑木耳。 系、 啊， 黑木耳咧，好似系对呢一个铁质系几好嘅， 据闻有通血管嘅作用，又系传说。 嗱，我记得咧，呢、這、一个喺呢个红十字会嗰度咧，咪成日捐血嘅、 啊。 捐血嘅时候，佢有同你讲咧，就话食咩噶嘛，佢、有张宣传单张嘅，啊，多谢你捐血啊，咁啊，俾翻张宣传，你可以食下呢啲嘢嘅咁样。咁佢嗰度呢个表嘅，咁佢有牛肉啦，有 category 系牛肉啦、有一个咧系嗰啲咩黑木耳啊呢啲咁样嘅，系、啦。咁其实佢嗰个补充你身体嗰个铁质咧，其实都系几好嘅。咁、我觉得咧，喺好多时即系特别女士可能有特别需要啦咁样。咁同埋我觉得有阵时小朋友食咧都几好嘅。虽然我哋而家呢个年代唔系成日听到人哋话缺乏铁质，因为香港的而且确营养几丰富嘅地方，但大部分都系营养过剩啦。咁但系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你想营养均衡嘅话咧，其实食多啲唔同颜色嗱，深色嘅嘢咧，我觉得都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嘅。系啦，黑色仲有啲咩咧？ 食木耳几好啊！睇翻咧，原来系有埋呢一个维他命 D 添，仲要咧有丰富嘅膳食纤维，可以预防肿瘤、清润整肠、全部都得咁样嘅。 或者饮下黑茶得唔得啊？我当饮咗杯黑咖啡就系其中已经完成咗今日呢一个我都做得到，咁算唔算啊？ 系黑茶咁样都 OK 喎， 黑茶都 OK 啊！我有谂过咧，你有冇食过咩叫黑枣啊？ 黑枣啊， 系啊，黑枣咧， 红枣啊听过啫， 黑枣咧， 大 黑枣系咁嘅，其实个药其实就系红枣， 就是、红枣经过某一个提炼，应该系 啦，就变咗做黑色咁样。佢话咧，原来咧，如果你成日咧消化不良，或者你觉得食咗好多嘢咪好滞嘅，原来黑枣系帮到手噶、因为佢又系有好丰富嘅膳食纤维嘅，咁你个肠就会喐得开心啲啦。咁啊，你排便啊，总之佢话会容易整翻软少少嘅咁样。咁另外咧，原来西方人咧同埋我哋讲嘅嗰种黑枣咧系唔同嘅，系、啦，西方讲嗰种黑枣咧，其实系加州妹嚟嘅。 我就喺度佢似嗰啲西梅干啊， 系啦，但系我哋嗰种咧，东方咧嗰种系补肾嘅黑枣咧，系唔同品种嚟噶，讲紧系啦，但系原来两种都得嘅，即系如果你想话防止便秘啊嗰啲咧，你成日啲人话咩食西梅啊就可以 西梅汁啊， 系就可以咩预防便秘啊，会通畅啲嘅，其实两种都得噶嘛，系 work 噶 B B 都 系啊 ，B B 有时真系可能几日都便唔到嘅时候咧，都试过俾啲西梅汁佢系得噶， 哦系咩？ 传说。 有傳説， 傳説，我以為你 B B 已經試過添。 呢個係嘉明試過嘅，係嘉明個 B B 係試過得嘅。 係， 咁唔代表所有。 冇錯啦，冇錯啦。喂，如果小朋友食黑色嘅食物嘅話咧，頭先有提及過紫菜啦、涼粉啲小朋友都中意食啦。咁、另外一樣嘢，我覺得可以，而家嘅小朋友應該少食啦，加應子係嘛？ 好食啊！但 系饮凉茶或者饮苦茶先会有嘅、 我细个咧就直头系中意食到咧，喺呢一个药房嗰度，咪即系通常楞住个中医噶嘛。细个嘅时候，咁入到去嘅时候咧，就一定睇完中医就有啦。咁、但系我就直头去药房嗰度买嘅、买一大包啊，即系人哋透明胶包住一大，入边有好多粒嗰啲咧。跟住咧就直头喺屋企会食嘅。咁食到咧就有阵时拎住嗰粒加应子去玩嘅，点玩咧？ 玩咯、 食物當然唔係咁好玩啦，但我食曬㗎嚇，咁、就拎住嗰個加鹽紙拆咗個包裝，跟住咧就喺呢個牙嗰度捽捽捽都要刷牙咁刷， 因为佢黑色啊嘛。 哦， 咁刷完之后就咦咁对住阿妈咧。 哎呀，多得你唔少啊！ 一排黑色嘅牙咁样啦。咁但系我觉得呢个都系几甜口嘅，几好食嘅。如果你放小朋友当糖咁样食嘅，好似感觉上唔知系咪会健康过就咁食糖咯。 但系而家系我发现啲药房少咗啊。而家通常就算真系俾咧，都系俾山楂饼。 吓、啊、系、啊，我都觉得系山楂饼系多咗嘅。系啦，加应子我觉得系少咗，可能我哋冇留意啦。咁如果你话你今日翻工嘅又想食啲黑色食物嘅话咧，我又谂到一味几好介绍俾大家，就墨鱼汁意粉。 哦，系 海鲜墨鱼汁意粉啊，又系黑掹掹咁样啦，系啦，但系又几好食嘅。 系啊， 你有冇发觉墨鱼汁意粉又几好食嘅？咁夜晚我又想加多味黑色嘅餸嘅话咧。可以用呢一个乌鸡去到椰子煲乌鸡， 哇正！ 咁 啊 谂下谂下， 小白嘅饮食同鉴噶啦，几多巧 系嘛？椰子煲乌鸡又几香甜，咁你个鸡你又可以食咗佢啊！跟住个椰子煲完鸡之后，个成个汤咧，虽然只鸡系黑色啫，但系个汤就好清甜嘅，望佢都好靓嘅啲色泽。咁所以我觉得噶，今日黑色嘅食物咧，就真系早午晚都已经有啦，搞掂晒。 小食有埋，小食有木耳， 小食有木耳。喂，木耳你又可以整嗰啲 凉 拌， 系咯，甜品又搞掂埋， 甜品又搞掂埋啦。 咦？真系可以、啊， 纯 黑餐啊，简直系 应该咩嘛 ？Black Friday 嘅时候先食呢个嘛， 唔紧要啦，我哋今日星期四早啲一日 咯， 好啊。 如果大家想写毛笔字，毛笔同埋墨水就一定需要拥有。不过大家知唔知道佢哋背后嘅历史呢？就等孔益船船仔转头话你知。原来毛笔是中国独有的书写工具，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秦朝时期的大将军蒙恬就是发明毛笔的人。在秦汉时期，毛笔已经被人大量使用，而造笔的用料就有十几种那么多，包括用兔毛、羊毛、鼠毛、狐毛、狼毛和鸭毛等等。而从性能方面亦都可以分为三类，就是软毫、硬毫同埋兼毫啦，而唐代安徽嘅宣笔同埋元代浙江湖州嘅湖笔，原来都系明笔嚟噶，而明清时期亦都系中国制笔业嘅发展鼎盛嘅时期，毛笔嘅种类仲变得更加多，用嚟做笔管嘅材料除咗竹之外，仲会用埋玉、象牙、瓷同埋珐琅等等，令到装饰更加精美，而墨亦都系书写同埋画画嘅重要颜料之一。而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入面，原来已经有墨的发现，而且根据配料用胶的不同，亦都可以分为松烟墨、油烟墨和旋烟墨三种，墨色亦都有浓、淡、干湿的分别。而古代大多数的书法家都喜欢浓墨多些，就好像宋朝的苏轼，因为浓墨书写容易造成一种温润深厚的艺术效果，而且字亦都会显得特别精神，效果亦都会比较苍劲有力。而淡墨就可以代表住清日淡薄，好似明代的董其昌都非常之中意使用淡墨。而制作墨亦都有不同的派别，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徽墨啦。明清时期徽墨更加会畅销全国添啊！唔知而家嘅你仲会唔会写下毛笔字呢？ 不如试下今日买翻支毛笔同埋墨水，练下毛笔字啦。 晨光第一线，嘉明。 跑步啊！頭先同小朋友傾開，你梗係好有心得啦。除咗話飲食方面咧，做運動你都好有心得嘅。不過嚟緊呢一個嘅跑步咧，都幾有趣嘅，因為呢一件事咧，可能真係只此一次啫。 呢、這個真係可一不可再。香港可一不可再嘅嘢，其中一個令我最難忘嘅就係青馬大橋啱啱回歸嘅時候，佢嗰個煙花啦。 係啊， 嗰陣時我都已經記得咧， 嗰、那個瀑布啊， 冇錯，嗰、那個瀑布咧都係可一不可再啦。咁、到今日，如果要睇翻，都要揾翻當年即係啱啱回歸嘅時候嗰張照片啦、 啊， 系真系非常之靓、哇！那个瀑布烟花真系非常劲。咁今次呢个第三跑嘅一个活动啦，跑步嘅活动啦，都应该都系只此一次嘅啫。 人哋因为你呢条跑道真系会用嘅， 系啊，因为呢个跑道啊，机场嘅跑道咧，咁啊嚟紧嘅时间应该系11月28日开始咧，就应该会系正式去到使用啦。咁啊，到期时亦都会俾一啲航班升降啦，咁啊更加冇咁容易入到机场嘅环境入边啦。 嗱、因为咧，其实当呢一条嘅第三跑道正式投入服务之后咧，讲紧每年系可以处理1.2亿嘅旅客嘅，12,000万位嘅旅客。另外仲有1,000吨嘅货物，咁可以遇到佢系进入非常之繁忙嘅一条跑道嚟噶啦。咁当然啦，佢嘅潜在增长非常之可观啦。咁所以当佢正式喺11月28日启用之前咧，嚟紧嘅17日咧就会有个机会俾大家可以试一试下去跑啦。 将 佢 呢一条嘅跑道呢个报名噶啦。 诶、系啊， 哎呀，唔好扮嘢啦！你会跑咩？ 唔系谂住去望下，就算跑唔完，我想睇下个跑道嘛。 嗱咁样嘅，因为咧，其实如果已经报咗名嘅朋友咧，应该会喺听日12点之前咧就会收到个 email 啦。呢个店员就会教你点样去攞你嘅选手包嘅。咁、其实嚟紧嗰个做法咧，就佢、是、个选手包嘅位置咧就会喺翻中环嘅遮打花园嗰边，咁就会有唔同嘅时段你要登记去攞啦。咁啊，登记咗之后咧，就按翻住你自己登记嘅时段去攞咯，因为咧都遇到嘅人数可能比较多啊。咁攞咗选手包之后咧，就去静待17日，可能真系念住啦，去等呢一个嘅17日嘅大日子，星期日嘅时候咧，就可以去到呢一条嘅第三跑道嗰度咧，就去试跑。咁之前咪有讲过咧，好多嘢系唔带得嘅， 系啊，记得， 包括啲帽啊，包括啲会飞甩嘅嘢啊， 耳机都唔得啊。 主要就系希望大家唔好影响机场跑道嘅正常运作啫。 系， 咁但系今日有最新消息咧，就话原来咧喺到时17日要跑嗰日咧。都会有唔少嘅打卡位嘅， 哦， 系啦，据闻咧会真系有飞机泊咗喺度咧，俾嗰位选手去影个相， 哇，好好， 系咪啊？ 系咯， 嗰件事就觉得咦，真系似一条机场跑道， 冲上云霄咁样， 系啦，咁你系咪着翻冲上云霄嘅衫嚟到现身咧？ 可唔可以噶？其实可唔可以着到好似空姐啊或者机师咁样着住嗰套衫嚟跑嘅咧？ 咁我谂你跑得到又跑得喐嘅话，大会又应该唔会点样去 有冇揾下金智霖过去？ 系咯，我觉得如果系可以，又要揾翻 Chillam 嚟。 我中意 Sam 哥， 又系， 咁当然得啦。 最紧系嗰副眼镜嗱，但系如果眼镜会飞甩嘅话咧。就小心啲啦， 所以就留翻 Chillam 佢哋带啦。如果佢哋有邀请嘅话， 佢哋可以嚟系成为打卡嘅一部分。 冇错， 系 冇错。 但系佢哋如果系真系要做选手去跑嘅话咧，都真系着翻适切嘅一啲服装为主。 喺、我身边咧，都已经有唔少咧就喜爱跑步嘅朋友咧，其实一早都知道有呢、這、一个第三跑嘅跑步比赛啦。咁佢哋嗰阵时都已经个个真系流晒口水啊！因为中意跑步嘅人咧，佢哋系好希望揾多啲唔同嘅地方跑。最主要原因系咩咧？因为人系咁嘅，原来我哋经常喺同一个地方嗰度跑步咧，其实佢哋都会闷嘅，咁所以有好多譬如跑步会咧，佢哋会成日去啲古灵精怪的地方跑，有阵时都会就算例如系中区嘅跑步会，佢哋无端端会话我哋今日不如过去西九嗰边跑，又或者我哋东九龙嗰边跑步，咁啊令到大家咁多位嘅跑友咧喺一路跑步嘅时候又可以望下啲风景啊， 有啲新刺激系嘛？ 系啦，新刺激同埋跑平时唔同嘅路咧，个人嗰个感觉咧会强啲，会开心啲。咁呢个人一开心咯，咪冇咁容易攰咯。咁所以咧，今次对于呢一个咁特别嘅跑道咧，好多朋友咧都已经一早咧就已经磨拳擦掌噶啦，一早已经报晒名噶啦。咁啊，你未 報當然冇辦法報啦。咁但係我知道好多人咧喺嗰日就已經係非常之期待咧去跑呢一個嘅跑道啦。 嗱，不過咁，如果你真係咧有得成為其中一位嘅選手喺呢一個第三跑道上面去跑嘅話咧，其實佢期間都會有唔少嘅嘢你可以停低去欣賞嘅，包括佢會有樂隊嘅表演啦。頭先講過有飛機啦，同埋有啲嘅設備嘅打卡位啦。咁不過咧，因為賽事咧就會喺中跑道舉行啊。咁但係南北跑道咧就係仍然正常運作，同埋係會真係有飛機升降嘅。咁所以為咗呢個安全設施咧，其實都會有翻啲設定嘅設計欄啦，又或者係雪糕筒咧去保障翻大家嘅安全啦。到時咧有成超過2000名嘅職員咧去到幫助呢一件事順利進行 嘅，都多嘅喎、 哦。因為跑手係有成12000人啊、 哦，哇！ 所以真係需要有咁多嘅人手咧、哦、去到幫手，去到令到件事係順利進行。咁同埋咧預計啦，真係有唔少嘅跑手咧，我相信我都會其中一個係真係會停低影飛機㗎， 梗係要啦。 嗱咁所以咧就有個大會嘅呼籲啦，就話如果各位選手你真係想停低跑住影飛機嘅話，麻煩你靠住跑道旁邊先至好停低，唔好影響後邊後來居上嘅選手，同埋要確保自身嘅安全。咁同埋今次咧，雖然嗰個道路真係非常之平坦咧，佢真係俾飛機嘅降落嚟㗎嘛，咁所以咧佢有啲新嘅記錄咧，希望真係可以俾翻多少少空間，譬如話啲海外選手好勁嗰啲咧，去衝時間啊，希望可以會唔會破到呢一個女子嘅十公里世界紀錄咧？因為都有啲唔同專登飛嚟嘅外國選手嚟到參賽噶嘛，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享受呢段嘅賽事之外咧，注意翻個安全，影相影得靚之餘咧，又唔好影響其他嘅選手進行比賽。 如果一個咁有意義嘅活動咧，佢都能夠破埋呢啲紀錄嘅話咧， 係啊， 錦上添花。 係啊，咁如果你想了解翻更加多嘅最新詳情嘅話咧，佢都有一個嘅網站可以俾大家參考嘅，就係三數字三，跟住 RSRUN 即係三 RSRUN.com 咁就佢最新嘅公開資訊嚟嘅。咁同埋都係呢個温馨提示啦，記住啦，上次都有講過噶啦，有啲乜嘢會飛甩嘅嘢唔好帶咧，譬如帽啦、耳機啦。毛巾啦、 啊，系太阳眼镜系嘛？ 能量遮你抌到成地系嗰啲啦。 太阳眼镜呢个都重要。 有啲太阳眼镜系就箍埋喺个颈背或者系嗰个， 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 可能嗰啲稳阵啲系咪啊？ 应该系，因为都唔排除有部分嘅跑手咧，可能因为即系视力问题，佢哋需要戴眼镜。咁你又冇理由叫人哋一定戴隐形眼镜噶嘛？ 系， 系咪咁？所以眼镜我觉得大家诶戴还戴，咁但系都要小心啦。咁啊，始终嗰个跑道嚟，如果又跌咗喺度咧，就影响呢个安全啦吓。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第一件事咧就系留意。而翻听日嘅电邮啦，收到电邮咧要登记咗去攞个选手包先，咁啊做好呢一个第一个步骤咧，咁啊到时十七号咧就可以跑得顺利，跑得开心嘅。 亦都希望咁多位跑手咧可以 enjoy 成个过程啦，甚至可以同啲飞机打下卡啦。不过记住啊，企快旁边啊。 有没有通道？好似。 带点执迷和带点伤痕，残破的恋爱有没有改可？可知我们没有，从没有，才没有半点去路，困在这风暴，从来没权利改，怎么追究？等你回望我好不好？等不到。 Jenny 嘅新作品《可惜我们没有》，听一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会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9:08，投资 O to O 啊 ，O 同大家跟进个隔晚美股表现啦。特朗普宣布胜出美国总统选举，加上咧共和党咧有机会啊控制国会两院啊吓，全面执政啦。投资者憧憬咧将会有更加多嘅支援美国企业嘅政策出台啦，带动美股三大指数齐创新高啦。道指有得升啊，升1508点，系升咗1508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46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狂升544点啊！港股 ADR 咧未能够受惠，跌80点啊！不过睇翻亚洲区内股市咧，日股系跌嘅，但系有啲息口敏感嘅大型蓝筹 ADR 咧都系向上嘅，咁所以大家投资者咧就唔需要太悲观嘅，亦都睇啦。咁啊，内地方面开会啊，究竟咧有冇啲迎来嘅好消息咧？喺今日个市况嗰度咧有机会出台咧，咁啊，投资者就可以密切注视市况嘅变化啦。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你讲健康， 好，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啊，阿欧咧就请嚟啦两位咧运动健将朋友啊，可以咁解读啦。喂，不如你哋自己介绍下自己先啦。 好，大家好啊，我系香港榄球代表队嘅姚锦成啊。 哦，成哥， 大家好啊，我系香港前田径及空手道运动员唐卓斌啊。 哇，咁啊嗱，两位劲人上到嚟啦，姚锦成啊，绝对系我嘅偶像嚟嘅。 哇，唔敢当， 系啊， 16年啦，打咗 系啊。即系我哋喺一路睇住阿成哥啦，去为到香港嘅 rugby 啦，去征战嘅时候咧，真系好骄傲噶！ 多谢你欣赏，唔系其实真系我自己抱住一个心啫。其实当年点解我真系玩榄球咧？其实真系有一样嘢就系觉得点解个运动系咁得意咧？就是、全部都系外国人。 系 喺又去到哇，全部外国人，点解冇好似冇乜华人嘅？咁之后令到我觉得好奇怪， 系 好奇怪，同埋觉得你觉得唔系，点解又喺香港出现嘅一个 sport 啊？之后咧就觉得呢个好 funny， 令到我好吸引到我去留意佢点系乜嘢嘅运动。然之后就开始唔系、原来呢个运动系好简单、我觉得应该我哋华人好得心应手嘅。咁之后开始吸引我去打篮球啦， 系 佢讲一半嘅啫， 系点咧？ 你补充下， 你补充下先。 其实正常嚟讲咧，一个人中意一个运动， 系 佢首要条件系 某个程度上佢已经叻咗先噶， 系咪先？系啊。 咁佢如果系跑得好似乌龟咁慢嘅，我相信佢唔会中意榄球咯。 系啊系啊，真系啊呢、這个呢、這个 有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实佢系一个前田径运动员嚟嘅，佢、 哦、 系短跑手嚟。 哦，即系你哋认识嘅时候，佢系田径出身嘅。 佢我哋认识嗰阵时候，我系田径出身嘅。 我知啦，系啊，你田径出身，但系你哋嘅认知或者相交系点样？嗱，两个都系运动员，为到港队都征战啦，曾经咁样。 你实在系觉得运动员喺嗰阵时之间个友情系太美好，其实唔系， 其实唔系嘅，系点嘅？大家系 competitor 嚟嘅。 运动员之间咧，就系话我嗰阵时系田径，佢已经系榄球噶啦。 系系系。 跟住仲有其他啲咩武术啊，仲、有啲，仲有田径有分两项噶嘛。 系系系。 径项同田项。 系啊 系啊。 全部都唔系 friend 嚟嘅。 哦。 因为各自练嘅。 系啦，跨栏同短跑手又系唔系咩 friend 嚟嘅， 系系 系，即系唔会好 close 咯。 即系或者其实大家唔系好叫做喺个运动项目，大家喺个专项嗰度，譬如杨文慧跳高就跳高，佢可能对啲其他竞赛嘅项目或者田赛项目，佢未必会最了解咁样系嘛？ 大家都我相信大家有基本嘅了解程度嘅，不过嗰阵时嗰个运动气氛就系大家实在系太注重自己嘅项目咧， 系、 系。而家好好多嘅，而家就变咗好多运动员都出咗嚟去做啲唔同嘅社会嘅一啲活动啦，即係 参与 多咗啲慈善项目啊，多咗了解啊，仲有我哋最近奥运又频频攞牌， 係啊， 係咪呢个变咗啲运动员都多咗出嚟讲嘢。 比以前呢我哋而家好多嘅一个 gathering,、即係运动员自己一个聚会多咗，因为咁系好事，大家互相了解对方嗰个项目多咗。咁所以呢而家就係點解頭先阿 Pan 個話講到話啊，而家係好咗咧，就因為大家嗰個活動啊，同埋個 gathering 多咗好多。香港又多咗成績啦，就喺外國喺國際性嘅比賽又攞多咗成績，大家嗰個氣氛啊！会更加融合。 我回归翻基本啦，即系譬如请你两位上嚟，我想倾下个运动产业链，推广香港嘅运动文化，呢、這个咧就系个主调子啦。咁、我知道你有 channel 咧，都会请好多唔同嘅香港运动员去倾下偈啦，好让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以至观众朋友或者睇网民们咧认识多啲香港运动员嘅艰辛史。咁、你哋做运动员嘅时候都刻苦嘅，老实讲 系 必有嘅， 系啦， 手指甩甲拍翻正，再继续打啲。基本嘢啦， 基本 超基本。 你係咪都係咁咧？喺賽場上邊，我想問下。 其實touch wood 啊，真係唔係話好多傷患，但係咧擦損啊，有微傷啊，一定有的。 你話俾人哋聽啲牙整過幾多次先啦、 啊。牙咧方面咧就都未免都有少量嘅， 少量 係啦，少量換嘅都有爆嘅，但係係我自己曳啫，唔戴牙膠啫。其實保護性強咧就可以避免嘅。係 啦， 唯一一个打榄球唔戴牙胶嘅运动员， 点解嘅？因为觉得型啊，成个 唔系，因为真系唔习惯。系、啊、因为 你打咗咁多年都唔习惯， 你 呢样嘢系个入损度， 系真系唔习惯， 即系讲笑呢、這个，即系其实你，但系我哋都系奉行安全打篮球。 你而家啲你而家听到嘅呢个系冇人知嘅，香港十六年嚟系冇人知道姚锦成原来打篮球系唔 打 牙 胶 嘅， 系好嘢， 大家唔好学啊，都系要保护自己。 系啦，好啦，香港队长耶，好好咁啊，有伤患你又话。即係嗰啲腳踭又爆咗基本啦， 係基本嘢。 咁你哋譬如訪問唔同運動員嘅時候，係咪都感受到呢一代嘅運動員都有佢哋嘅辛酸同埋佢哋除咗傷患困擾，其實面對嘅嘢都同你哋嗰代有少少唔同咧。老實講， 我覺得啊，但係睇法其實真係而家嘅代咧係幸福得滯， 幸福得滯， 係啊，好多嘢咧。過往嘅前輩啊，或者過往我哋啊政府啊，所有 support 咧，都令到佢一帆行風順啊。即係好少可能少咗啲刻苦，再刻苦。過往咧，我哋未有噶嘛，好多嘢都未有，咁啊想爭取，即係嗰個心啊更加強。 對於佢哋嚟講，我會 expect 佢哋都係覺得傷患係必然嘅事啦。因為你做運動員點可能一帆風順啊？ 係 你斷啲嘢啊，爛啲嘢啊， 咁先代表 喂。即系基本啦，你冇翻几个 scars 啊，冇翻几条骨裂， 冇翻几条筋断，你都唔好叫运动员啦。 系啊， 即系或者你唔系一个刻苦嘅运动员，即系我自己都已经唔系一个刻苦嘅运动员。 都起码 都要断， 都要断，系啊， 系咪？咁你话佢哋点可能唔断啊？不过喺我哋运动员嘅围内里边咧，我哋譬如话你哋见到一个运动员伤咗或者打咗石膏。你话哎呀点啊？你使唔使扶？我哋唔系啊。我话点啊？今次又断咩啊？哦，嗰个咋 OK 啦，六个月， 跟住拍两拍 ，OK， 再嚟啊！ 哦，你拉亲呢个啊？两个礼拜。 系啊， 即系我哋已经知道晒。 最后讲埋呢一个，如果大家想认识多啲榄球运动或者榄球活动，可以从咩途径咧？因为我哋朝头早节目都好多嗰啲家长听啊，有好多又想加入下榄球队啊，或者喂，我依家人到中年啊，即系睇咗咁多年 Rugby Seven 又好吸引嘅，我哋喺南看台嗰度饮住啤酒，人到中年，我想发奋，我想加入榄球队或者学下榄球点打，点样咧？ 即系你都希望啲爹哋妈咪喺南看台可以睇到我打榄球啊？ 系啦，类似咁。系冇错， 有机会啦。 点样搞？ 我哋可以话慈善又得，我哋可以话呢一个系香港运动嘅招募又得， 系啦， 真系一个 chance 嚟嘅。我谂呢个历史香港历史上系未试过有 嘅。12月1日咧，我哋将会喺香港体育学院咧全港性嘅一个体能测试嘅招募。咁咧，其实我而家系担任呢个香港榄球总会嗰个选材嗰个嘅角色。咁咧，我哋制造一个。testing day 系 咁啊！全香港招募嘅年龄咧就系14至20岁。 哦，我啱啱过咗，我22岁， 唔紧要嘅。 点解？ 迟啲咧，我都会开发到一个20岁 plus 嘅一 个组别 嘅。 呢个就系啦。 咁好好， 话唔定你有 talent 啊嘛。 Yeah， 系啦，慢慢嚟嘅。 一早就知道我有 talent。 而呢一个 talent program 咧，我相信将会系历史喺香港历史上咧最有意义嘅一个 program。因为我哋同以前咧嗰啲其他嘅 club 又好，其他机构 其实 好 难嘅， 可以做 KPI 啊嘛， 系啦，旧时叫 KPI， 同埋一定系学界打上去， 冇错。 跟住咧有啲 so call 叫教练，咁就选材，咁又挖角，咁样由区队打到去入港队，即系永远都系呢、這个。 太慢呢个过程， 系、 即系有阵时有啲 talent 咧，系讲紧话唔定喺学校里边都有，仲有成10到20个好似阿 Pan 一样类型嘅人 ，exactly 系咪？咁我哋要俾个机会佢，因为阿 Pan 唔一定要打篮球噶嘛，阿 Pan 可以打空手道啦，可以打柔道啦，可以跑田径啦，可以打篮球啦，做咩一定要选篮球咧？即系呢个项目唔系我哋自己私人，佢系一个篮系我哋嘅 Rugby Union 搞嘅一个机构，并且已经有奥委会仲有体院嘅 support。我哋因为属于专业运动员咧，我哋亦都会根据你嘅数据去推荐你去唔同嘅项目嘅。 Exactly. OK， 完全收到晒 ，train 好你嘅小朋友啦吓，咁啊，12月体院见。 冇错。 20年后，成熟然后没然后，我话过。做最耀眼，努力半生20年后，靠一对手得个奖捧个杯，再请教非洲讲太多，想太多苦更多，努力过，实际是我努力过差太多，无天才的家伙，无叫人的功过，无惊喜的结果，仍将今天过，还在换气，还未逃避，已很不错。不想再问何为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成了一个不失用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节哀，几多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比过赛，不信邪爬起立抗衡倦怠，至少我努力过，捱到底，命途面前淡然不感慨。讲理想，太多理想不理想，太混账，让我赖账，弃掉再写又同样，明日明日又同样不理想，眼镜年轻的我。或者想得太多，难得今天我还 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总得节哀，几多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比过赛，不信邪爬起再树立抗衡断裁，至少我努力过挨到底，存在和上天比国赛，无法当个出色人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节哀，几多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的竞赛不信邪，明天立抗衡断裁，至少我努力过挨到底，命途面前自豪不感慨，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次。 今日可以同大家讲下啦，全国人大常委会咧第十二次会议喺北京举行紧啦，咁啊，人民银行嘅行长咧潘功胜咧作出关键嘅金融工作情况嘅报告啦，提出下一步嘅工作咧要坚持支持性嘅货币政策立场，加大货币政策逆周期嘅调节力度啊，为到经济稳定增长同埋高品质嘅发展咧，营造良好嘅货币金融环境咁话。佢仲表示啦，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实际提供监管嘅有效性啊，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嘅现代金融制度咁话。咁大家又可以从住咧当中啊行长嘅一啲说法，睇下可唔可以寻找到一啲投资机遇啦，以至亦都显示到咧中国金融体系嘅稳定性同埋强大程度嘅。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O。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啦，9:25啊！直播室入边咧有阿O同埋嘉明啦，同阿畅咧倾下偈啊！ 系啊，早晨阿畅 ，Hello 阿畅， 早晨， 你好你好，有咩开心事啊？同埋有波睇喎，今晚你 冇错啊！咁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晚7:45，港台电视32咧就会同大家现场直播呢个亚冠二嘅比赛啊！ 系 讲紧系 E 组第四轮嘅赛事。我哋香港嘅东方对菲律宾嘅卡瓦， 我赢咗有机会出线、哦，有机会、哦，真系嘛吓？ 系啊，嗱、啊，话说啦，呢、這个小组咧有四队啦，咁啊头两名嘅自动晋级嘅，咁啊而家东方咧就排暂时啊三战就一胜两败，咁啊暂时排第三，咁啊今晚咧对住呢个榜尾嗰度卡瓦咧。争取多啲分数咧，向上爬咧，绝对有机会。咁啊，大家记得要捧场啊！ 嗯，琴日咧呢个李文咧就争少少啊，因为曼谷联咧、原来都几劲下下咁啊，真系吓，即系俾人狂风扫落叶。睇下今日啦，即系东方啊，有机会发挥好少少咧，咁啊，嚟到即系赢呢个啦，即系卡亚。其实我觉得赵庆咧，有加上我哋翻嚟自己地方咧， 有机会系嘛？ 争好远嘅， 有机会嘅， 加油加油啊！ 同步咧，我哋。系早10分钟左右咧，就喺港台电视31都继续有铿锵集嘅噃。 冇錯，咁啊，唔睇足球朋友可以睇下認識下我哋香港多啲嘅事情啦。咁啊，睇呢個鏗鏘集，今晚嘅鏗鏘集咧就會同大家睇下呢一個小型無人飛機啊喺香港嗰啲發展。咁啊，講開嗰啲小型嘅無人機咧，即係大家諗起航拍啦，或者係嗰啲大型晚間表演啦。嗱，咁究竟喺香港咧，其實小型嘅無人機咧，究竟仲可以點樣用途咧？咁今集會帶大家睇下咧，即係除咗航拍啊、表演之外咧，仲有其實原來仲有嗰啲搜救啊、土地測量啊，甚至乎嗰啲公共設施咧，或者電力查嗰啲電線啊、檢查等等嘅。咁帶大家睇下。咁另外啦，亦都原來咧，我哋香港政府好多部門咧，都有用緊呢啲無人，即係無人機咧，提升嗰啲工作效率。咁究竟點樣用法咧？嗱，節目會帶大家睇下，首先睇下呢個消防處同埋民安隊喺搜救工作方面點樣善用呢一個無人機嘅。咁亦都會帶大家睇下一個新興運動同無人機有關嘅，就係叫做無人機競逐比賽。咁集合呢個創新啦、科技啦、航空運動等等嘅元素，我亦都未睇過，亦都未聽過。究竟呢個無人機競逐比賽係乜嘢一回事咧？咁節目最後會帶大家睇下啦。即係我哋而家無人機啊，越嚟越蓬勃，越嚟越多人運用啦。咁都要規管一下啦。而家嘅政府咧，點樣去到規管呢個無人機嘅使用咧？即係因為好多安全嘅問題都要兼顧一下噶嘛。咁關心呢啲議題嘅朋友嘅話咧，記得要留意今晚港台電視31啊，晚上7:35嘅鏗鏘集啊。 係啊，除咗政府部門方面運動得好之外咧，之前都有訪問過一啲嘅外賣嘅速遞平台啊，佢哋都話唔排除遲啲真係可能用無人機嚟到送外賣㗎。 會啊，因為呢兩三個禮拜，即係其實業界人士都喺度話大力發展低空經濟啦。咁當然啦，件事點去推演，咁大家就密切觀察住啦。咁反而低空經濟咧發展得好好嘅地方咧，就係、是、周邊嘅灣區兄弟城市，所以咧10:30咧從大灣區出發，又睇下同埋感受下當中嘅文化咯，係咪啊？阿暢 係冇錯。咁呢個從大灣區出發咧係咩一回事咧？就係、是、呢個節目啊，邀請咗幾位咧新一代嘅華僑青年，從佢哋嘅眼光睇下咧呢個灣區嘅發展，又認識下咧唔同城市嘅文化同埋歷史等等。嗱，咁今集咧邀請到嚟自馬來西亞嘅華裔演員啊袁騰啊，袁騰本身係演員之外，佢亦都係一位編劇同埋一位拳手啊，即係多才多藝。咁佢會帶住呢個，即係佢對呢個中國傳統嘅文化咧好有興趣。節目就會帶佢咧周圍去灣區嗰度咧睇下唔同嘅歷史建築，包括有我哋嘅香港黃大仙廟啦、姚宗儀文化館啦，同埋呢個廣州嗰啲西關大屋啊、佛山嘅黃飛鴻紀念館啊，或者係中山嘅孫中山紀念館等等等等嘅文化地標。咁等我哋都同佢一齊可以咧認識下灣區嘅唔同歷史建築啊！ 哇！我相信作為拳手嘅佢咧，去到一啲咁有武功高強嘅氣勢嘅地方咧，應該都有另外一番嘅滋味啊！咁留意翻住咯，今晚嘅10:30睇住港台電視31有從大灣區出發。今朝早唔該曬阿暢， 唔該曬，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大选投票结束后第二日，落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在华盛顿特区的母校霍华德大学发表讲话。贺锦丽说感激支持者对他的信任，表示雖然今次選舉的結果不是他所希望或爭取，但他呼籲支持者要永不放棄，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他說理解支持者的感受，但是呼籲大家接受選舉結果，並透露他致電祝賀對手共和黨的前總統特朗普當選時，承諾會幫助對方和他的團隊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權力交接。總統拜登之前和賀錦麗通電話，白宮表示拜登祝賀賀錦麗完成今次歷史性的競選活動。拜登亦致電祝賀特朗普當選，並邀請他短期內在白宮會晤，又承諾會確保權力交接平穩進行。另外，拜登星期四將就選舉結果和權力交接事宜向全國發表講話。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深夜就美国总统选举结果表示，中方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对特朗普当选总统表示祝贺。发言人毛宁昨天下午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方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应对特朗普可能提高对中国的关税，他说不回答假设性问题。德国自由民主党宣布退出联合政府。德国自民党说所有部长退出自由社会民主党六党和自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较早前德国总理索尔茨说已经解除财长林德纳的职务，理由是双方已经失去信任基础，令合作变得不可能。索尔茨又批评林德纳是为自己所属的自民党而不是公共利益服务，强调任何人加入政府都必须采取负责任和可靠的行动，并必须愿意为所有公民的利益作出妥协。索尔茨说会要求联邦议会在明年一月对政府举行信任投票，今次投票可能触发德国在三月举行大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日间非常干燥。周末期间云量增多，海有涌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94点，跌135点，成交金额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8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80点，跌8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5.8跌4蚊，上海电器3.93跌2毫，美团187.2跌2.1，中国平安48.7升5仙，阿里巴巴93.7跌7毫，友邦保险61.05冇升跌，盈富基金20.52跌1.2，小米集团27.2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5，日元154.62，瑞士法郎0.877，加元1.394。人民幣7.16，英磅對美元1.289，歐元對美元1.072，澳元對美元0.65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日經平均指數報39312點，跌168點。港金報24670元，跌6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648.04美元，卖出2647.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台大湾出面的交通情况，先提翻你龙翔到荃湾方向近入狮隧之路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封闭了，现时龙尾排队近龙盘苑，就是龙翔到荃湾方向近入狮隧之路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封闭了，现时龙尾排队近龙盘苑。睇翻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红磡警署，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就在红十字会总部。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排队小沥苑。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龙尾排队近电车厂。九龙区方面，观塘道去鲤鱼门方向近裕民坊车多，龙尾排队近德宝花园。另外龙翔道天桥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桥面一带慢车，龙尾就排队星河名居。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四电一路计划现在已经加上抽湿机干衣机

早晨9:41，23度，气温相对湿度53%。提提大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直播室入边有嘉明啦、小白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倾个偈啊。早晨，早晨， 早晨啊，李太。 系啊，早晨啊，各位。 好精神， 系好精神、啊，一定有好多开心嘅事同我哋讲啊。 正所谓人逢喜事啊，精神爽啊。 系咪先？系咪先？ 系啊 ，OK 噶 ，OK。 系有咩开心事讲嚟听啊？立即报告一下先。 听日就系我细仔结婚啦。 哇，奶奶， 恭喜晒奶奶。 啊，奶奶准备咗嗰啲靓晚装未啊？吓、啊。 准备咗啦， 系 已经系啦，梗系要啦。 开心咁啊！利是封好未啊，奶奶？ 利是啊，唔止咁简单啦、啊， 唔止咁简单。诶、我讲嘅唔系俾阿仔啊、新抱嗰啲利是，系俾啲酒店同埋酒楼嗰啲工作人员嘅利是啊。 系 啊，多谢你啊，提醒啊，有噶啦。 系啦、啊。咁就齐晒啦，咁就好啦。咁啊，最紧要咧，所有都系顺顺利利、喜喜庆庆咁样，咁啊开心喎、啊。咁啊，系咪连阿细仔都出埋货，搞掂晒全家吓？ 系啊，我咧应该有一次咧，唔系好耐嘅，我打过嚟啊，我老公游水嗰个咧，李太李生啊， 我记得、啊、你老公游水就 系、 是去喺观塘，喺观塘嗰度啊嘛，系嘛？ 系啊， 系咪观塘游水？观塘游水，你话你老公系游泳健将嚟嘅，十几年前嘅事咯，系咪啊？系咪嗰个？ 都中意游水啦，主要就 系啦，中意游水。咁啊，喂，开心啊吓！咁啊，祝你全家幸福啦！咁啊，嚟紧所有办嘅喜事都称心满意，好冇啊？嗯， 好多谢你哋啊！ 嗯，好嘅。咁有咩祝福说话想透过底电波演习一次先啊吓，练习一次先啊吓。嗯， 系。咁啊，希望佢哋即系互相包容啦，即系学习啦。咁即系真系我嘅信仰里头，求主都帮助佢哋啦，系啦，彼此嚟到爱护啦，系咯。 咁啊，爱入边都系冇惧怕嘅，所以你都唔好太惧怕，你都唔好太惧怕做人奶奶，吓婆媳关系都会处理得好嘅。O K， 唔使惊噶吓。 未正式过门之前啊，阿细新抱仔啊，梗系要赞下多啲先啦。 系啦， 系啦，觉得点样正法先呢个 先 嚟 后兵，先嚟后兵啊，奶奶吓。 O K 嘅，系啊，靓靓啦，系咯。 嗱， 啊冇啦，有。唔好睇验咗货先，系啦，我都我觉得系咁嘅，系啦，验咗货先睇定啲先，系啦。 靓靓紧要噶，啲孙仔孙女靓唔靓， 咁 靠佢。 因为都唔系同一齐住嘅。 咁好啦，咁好啦，少啲摩擦啊嘛。适 当嘅空间系需要嘅， 大家都 OK 嘅，系啦。 嗱，香港真系嘅，即系有阵时话有阵时同啲辅导员倾偈啦，咁佢都会话因为个居住环境有阵时都真心真真切切影响到相见好同住难，即系。我估系由70-80年代开始已经发生嘅呢一件事，即系唔系依家发生。咁总之，其实总之得闲翻下嚟屋企饮汤，家用俾得足啊，即系生日啊嗰啲食下饭已经好 happy 啦。最紧要快啲帮你生翻粒孙仔孙女咁啊，好嘛？ 我有两个孙噶啦， 系多啲唔嫌，多啲都得嘅，多啲得嘅。 佢哋即系你知啦，后生依家好难讲噶嘛。 后生好难讲，可能生好多系咪？你想讲好难讲嘅，可能生五个咧，你点知啫？ 鼓励唔到嘅都 系啊，有阵时都顺其自然啦，系咪？ 系啊，冇错。 系啊，唔好俾咁大压力咁啊。 系啊，互相都系啦吓，彼此去即系沟通多啲，咁和和平平，和和洽洽咁咪过咯， 系 咪 啊？ 咁啊，今晚休息好啲咯，听日就要劳碌你啦，奶奶。 听日有靓靓样噶咯噃。 几点开始启动啊？听日。 我今日咧就会系，因为佢喺酒店嘅。咁咧，今日我哋又會去酒店啦。咁聽日咧，上晝咧就係、是、會斟茶嗰啲咯。 係咯。 但係有信仰對嗰啲吉唔吉時嗰啲就寬鬆啲嘅，係咪先？ 咩話聽唔到？ 有信仰，有信仰對嗰啲吉時嗰啲可能又會鬆動少少咯，係咪 啊？講得啱啊！我自己都係咁樣咯。 係咁啊，好啦，咁啊，所有嘢順利就得啦嚇。係 啦， 最緊要聽日天晴，影多啲靚相。 同你倾到偈啦，系咯， 好开心，等你好开心啊！你睇， 好，咁我哋一齐听歌咯，祝佢哋百年好合，永结同心，拜拜， 唔该晒，唔该晒，多谢晒。 是有这么一刻。 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怯慌，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面亦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光，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局，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You are my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到的，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妄。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差也好。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局，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家一半成新结局。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好多時咧，當夜晚諗住食飯啦，咁啊特別而家夜晚都係開始有啲涼意啦，咁啊梗係有啲米氣啊到肚啦， 煲仔飯啊， 唔係未 以為去到咁絕添， 可以噶啦，可以嘅，可以嘅， 雖然而家都已經有啦， 港式快餐店。 我哋楼下镜天都出羊腩煲咯， 系啊，同埋有啲大字嗰啲咧，你知我讲啊，大字头嗰啲咧，全部都有晒铺仔饭 咯，系啊，晏 昼流流无端端，哇，整个腊味饭先，等阿叔咁样已经可以做到呢件事咯、 啊。我有阵时夜晚去过嗰啲即系连锁嗰啲咧。卖晒噶，佢哋都 系啊，系咯，就我头先讲嘅嗰啲类似， 都两间添啦。 咁可能咧，其实今次有啲腊肉啊、腊肠嗰啲个价钱又贵啲咧。咁其实你计翻个心，可能睇晒成个水牌入边。 其实可能性价比最高可能是某几款饭，咁都未定啊吓。 嗯，系啦，咁啊，等下大家适随转变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自己喺屋企食饭嘅话咧，有阵时你都可能煲米咧，即系煮饭啦，可能煲多咗一两杯咁样，咁啊变咗啲饭咧，啊嗰日咁啱啊剩咗，剩低咗，咁点算咧？咁其实都可以用呢一个嘅剩咗嘅冷饭咧，去到做一啲嘅小巧功夫，然后令到咧大家又多咗一味餸，或者可以令到你嘅亲子时间更加亮丽嘅，系啦， 冷饭可以变亲子时间， 冇错啊！ 我就谂到做炒饭嘅啫，咁仲可以做咩啊？ 唔系早两日阿小白讲嗰、那个将个雪条塞入个包入边， 啫嘛， 跟住整嗰啲都系亲子时间嚟嘅。 嗰个几好玩啊！ 佢都系亲子向，我记住佢每一日讲，系啊，我记住佢每一日讲嗰啲食嘢噶，佢重复我会鞭策佢啊，唔好以为我冇听啊，冇嘅，但系到目前为止做咗两三年冇重复嘅，日日都有新。滿意嘅啊，放心。 咁呢一個叫做飯嘅，我都可以叫做飯糖醋飯團。 哦， 系啦，糖醋飯團。咁到底點樣咧？咁你就將嗰個飯咧，其實就剩咗嘅時候咧，你就可以衛生啲嘅，你就戴翻手套啦。因為你咧就將一個飯咧用手攞佢，然後將佢好似搓雪球咁樣咧，搓 變個波。 冇錯，就真係將佢變咗做一個波咁樣。咁個波幾大就視乎第一你幾多飯啦，同埋你自己想到底你嘅食物嗰個係一口飯，佢但係嗰一口你比細路仔嘅細啲，大人食嘅嗰啲咪大啲咯咁樣。好啦，咁你就攞翻嗰啲剩翻嗰啲飯咧，就搓到佢一個個波先。咁可能你都中意有大有細。咁自己砌下啲形状，亦都可以。咁你砌咗一盘嘅波出嚟之后咧，咁啊准备定鸡蛋啦。咁啊鸡蛋你就睇下你自己有几多个嗰啲饭团嘅波出嚟啦。然后你就可能三个鸡蛋通常都要三四个嘅。跟住你就发咗佢啦，俾咗蛋浆。蛋浆之后你就直接将个蛋浆就捞落去嗰一个嘅嗰啲饭波嗰度。跟住捞落去嘅时候，再用只手不断将佢捞翻匀佢。 嗯， 直头好似食嗰啲捞起咁样，不断咧就将嗰啲蛋浆就黏喺嗰个嘅饭波上边。好啦，咁啊将个饭波全部都已经充满晒蛋浆啦，你就落生粉，落生粉亦都要再一次咧将佢捞，咁啊务求又系每一个饭波又系充满晒嗰啲生粉啦。好啦，跟住呢个咧就要起锅啦。之前嗰兩個步驟你都可以當係親子時間咁遊玩一下嘅，咁但係當要起鍋咧，即係要加熱咯噃。咁家長又可以出翻出嚟啦。好啦，小朋友你喺旁邊咧等一等先。咁而家咧爸爸媽媽咧就需要起鍋，咁啊個鍋咧你就落翻啲油啦，因為我哋要輕輕咧炸一炸佢嘅。 哇！ 係啦，咁啊輕炸一炸佢。一聽到炸咧，即係代表嗰個飯嘅外邊咧一陣間會炸到金黃色，同埋會炸到幾硬口嘅，咁樣先至為之可以。咁啊當然啦，係要等到啲油咧就滾曬先啦。咁一熱咗啦，咁你就可以將嗰啲飯波就擺入去。咁啊，正如頭先所講，當佢浮曬上嚟啦，咁啊嗰個飯都已經變曬到金黃色嘅話，即係代表已經可以啦。好啦，喺呢個炸緊波嘅時候，你都可以咧準備定幾樣嘢嘅。咁啊，第一樣咧。咁小朋友最中意嘅咧就係呢一個嘅茄汁啦。咁茄汁就揾個碗擠起佢啦。然之後咧就攞啲砂糖一大羹砂糖倒落去嗰個茄汁上面，咁即係變咗超甜茄汁啦。好啦，咁啊唔夠嘅，要再加多一羹嘅白醋啦，然後再加呢一個嘅清水，將佢撈埋佢，咁啊變咗做咩啊？就是糖醋汁啦，系、 oh. 啦，糖醋汁咁就已经喺屋企又好简单形成咗啦。咁你就喺个糖醋汁咁，你发觉就咁加上嘅时候都会比较上稀啊。咁你都要喺个起个 pan 啦，咁啊将啲糖醋汁倒喺上边，然后就慢火煮佢。咁啊煮到佢咧慢慢会结身嘅。咁呢个糖醋汁都系煮到结身嘅时候，你就将头先嗰个嘅叫做已经炸起咗嘅波咧，就倒埋入个 pan 入边， wow. 一齐再捞到佢咧。啲汁都差唔多冇曬啦，然後咧每一個嘅嗰個波都已經變咗做糖醋波啦，跟住你就可以就上碟，然後咧就加大量嘅芝麻喺上面食嘅時候，你有幾個方法嘅咯，叫小朋友咧就咁攤凍咗之後用手拎住嚟食啦，又或者咧有啲朋友中意用筷子一支咁樣吉幾個，就好似魚蛋咁樣， 吉魚蛋啊， 係啊，冇錯啦，吉魚蛋咁樣，咁小朋友就拎住佢，咁我覺得呢個咧無論係宵夜雖然就唔係建議成日大家食嘅，咁但係學營養師話齋，耐唔耐一兩日就點綴下，開心咧都好重要，或者有陣時係下午茶，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噶。 我的享樂時代。 喂，可以同听众朋友以至同啲拍档分享下呢、這个，咁啊讲下电影市道嘅嘢啦。咁啊，近排咧就捆绑式销售啊，有两部剧，咁一部就华仔嗰部啦，华仔嗰部啦，咁啊另一部啊都系话 紫华嗰部啦，咁样双华出海啊，双华出海咁样啊，呢个都系自己观察喺个电影市场好耐冇见嘅画面啦。咁啊，即系都寄语啦，即系如果你真系支持香港本地电影工业，以至支持港产片嘅话，好建议你捆绑式都睇晒两场，因为大卡士嘅，咁我哋都支持大制作啦，系咪先？小本经营嘅，或者真系气味好浓郁嘅，讲紧许冠文先生，再加上啊。大家成日讲嘅紫华神，咁啊绝对亦都系亲情挂帅嘅，即系同你讲下生死教育，同你探索生死嘅。咁啊两部都各有亮点。不过我好想讲下咧，其实今年咧，个电影市道咧喺外国嘅市场入边咧，其实真系冇乜亮点。即系嗱，你譬如睇 Joker 啦，咁啊小丑呢部电影啦，啊好似外国嘅票房咧，亦都真系反映唔到佢好睇啦。 又似乎又唔系好叫座，又唔系好叫好添。 好似话听闻即系呢个，就话因为太多唱啊， 系 即系 佢做 音乐剧，佢哋觉得好似变咗套音乐剧啊，即系同大家想象中嘅嗰、那个。Joker 嘅嗰个形象咧，有啲唔同， 系啦， 佢就话点解会变咗咁嘅？咁于是就大家嗰、那个同 expectation 有啲唔同咯。 系啦，咁所以票房就争啲啦。咁啊 ，expect 得最差嗰部咧，应该都系近排嘅《毒魔》啦，咁样即系阿 Tom Hardy 呢一部啦。其实嚟到《终极一幕》啦，《Last Dance》啦，咁好多外国嘅网民咧，其实喺呢部戏上之前咧，已经讲话哇，希望咧呢部真系 last 啦，咁样，因为上一部咧，第二部咧已经开始出出地事噶啦嘛，咁今一部咧就再出事一啲啦，咁样，咁小丽欣赏咗，我都觉得系嘅，即系头嗰五至十分钟咧，嗰、那个坏人咧就独白式咁样讲晒，我今次咧要杀死毒魔啊，我今次咧要点点点啊，点解咧？因为咧我就要点点点咁样，你头嗰五至到十分钟已经讲解咗个坏人。自己对住空气，好似将个文本讲咗出嚟一次咁样，你明唔明啊？哦，咁我觉得依家都2024年啦，都仲有啲电影系需要咁样去呈现一个坏人有多么的坏啊，或者呢、這个叫做喺电影嘅反派原来系咁样嘅操作嘅咩？咁样，咁我就学好诧异，咁即刻揿翻香港嘅电影评分网站咧，佢亦都系呢个礼拜咧接近最低分嘅一部电影。 嗱，嚟等睇下圣诞档期之前咧，就希望有一套唔知会唔会即系合家欢少少啦。外国就会系11月22日先上嘅，香港通常早一日啦，就系呢一套 Wicked 啦。其实喺百老汇嘅舞台剧上面咧，已经系中横咗好多年噶啦，就系呢一位绿色面嘅女巫。咁佢系点样样系从不平凡当中揾到佢自己嘅出路咧？佢一首嘅 Defying Gravity 咧，系每一位嘅百老汇女演员都系期待唱呢一首歌嘅。咁而今次咧揾咗位真系攞晒奖嘅呢位。Cynthia Rivera 嚟到做呢一位绿魔主角咧，哇！期待到不得了。而家咧，因为套戏未上，所以都未正式俾你睇到或者听到官方成首歌嘅全版本系点样样。但已经系想象到咧，佢再加埋 Ariana Grande 咧呢一个嘅组合咧，系令人相当之期待嘅。咁啊，唔知道佢会唔会起码喺呢一个圣诞档期都带翻啲啲声气俾我哋啊？ 咁就好啦，因为我哋 食翻多啲啲炮谷都好啊。 系啊，谂下譬如外国嚟讲，感恩节档期啊，或者圣诞档期，绝对系咧兵家必争之地。香港方面都是啦，咁啊嚟紧啊，头先讲捆绑式销售呢两个啊，平平地嘅电影，唔知道会唔会系你礼拜六日嘅选择咧？咁啊，希望你们自己咧可以上网揾多啲资讯啦。